疫情蔓延。田径诚信委员会话，在东京奥运田径男子四乘一百接力赛接力跑取得银牌的英国队，队中第一棒跑手乌贾在赛事期间的兴奋剂检测中被验出两种违禁物质。乌贾现时被禁止出赛，委员会正调查事件。据报运动员有权要求进行复检，若果检测仍然是阳性，将会交由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反兴奋剂部门进行裁决。若果裁决确认乌贾违反反兴奋剂条例，英国队的接力成绩和银牌可能被褫夺。原本取得铜牌的加拿大和第四名的中国有可能会递补成银牌和铜牌。天气方面，广东内陆天色普遍晴朗，同时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逐渐影响本港。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的12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6点，跌110点，成交金额2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3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4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4.8，跌7.2；阿里巴巴183.6，跌5.1；盈富基金26.94，跌4仙。美团是237元，升4毫；药明生物124元，升3.9；中芯国际24.9，跟6.5；吉利汽车29.4，升5毫；中移动51.3，升1元；比亚迪股份278.8，升2元；中国平安66.9，跌1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2，英镑10.75，瑞士法郎8.432，澳元是5.712，加元6.218，新西兰元5.454，欧元是9.136，每百日元对港元7.0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33。日经平均指数报28019点，升4点。港金现价报1628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4.03美元，卖出1754.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啊，近住北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同埋彩虹村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龙翔道去荃湾。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喺君益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早上，小张张、梁继章同你讲声早晨，早晨。 哎，大家好啊，我系 Happy Friday 哎。 Sorry， 我系 Black Friday Strong。 哎，你今日好黑啊，成 今日系黑色星期五， 黑仔琴 系 啦，冇 错。Black Friday Strong， 唔紧要，我哋用我哋嘅心情吓，用我哋嘅运气，令到一切黑色变红色，好唔好？ 红色， 红色即系代表喜庆啊嘛。不过啱啱睇到嘅打咗一行字出嚟叫雷暴警告咁，所以提提大家，有嘅时候咧今日中午十二点， 呢个黄色啊， 你坐过啲嚟啦， 点解啊？ 睇唔到嗰个黄色， 我睇到啊， 警告叫你咁样装下。 冇错，系。 OK， 当然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咧非常之丰富啊吓。稍后时间嘅话咧，我哋会有一位个专家上嚟，系一位美食 家，冇错，学煮餸嘅阿爷。 好，一路留意喺呢个 Radio 2旁边。10:17嘅啦，雷暴警告仍有效嘅。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周末期间会有翻骤雨，同埋下个礼拜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咁啊，头先咧阿马小哥都提到大家咧，今日咧就系一个叫 Black Friday， 咁啊，所以今日见到你变咗全身黑蒙蒙，系咪？ 都有啲， 系咪要适应翻呢个黑色嘅星型咁 样？系，我觉得今日。 心情我覺得應該是要做黑色的。 點解啊？ 瘦啲咯， 哦， 年 瘦 係啊。 咁唔關心情事，黑色咧比較感覺係睇落瘦啲嘅， 神秘啊， 係啊，咁咯， 咁咯， 睇落係好係。好啦，咁但係黑色先，你啊對呢樣嘢係都係攞嚟講下啫，係咪？雖然西方人咧就覺得咧星期五係不幸嘅，即係佢哋覺得嚇，即係不幸嘅十三日不幸，咁加埋就叫 double 不幸，所以先叫 Black Friday。 係咩？星期五唔係應該係開心 嗱？星期五咧 ，Thank God it's Friday 呢個打工仔嘅心聲， 多謝個上帝。 嗱，因為咧西方人咧就睇翻聖經講嘅，佢話上帝創造第一個男人阿當啦，嗱呢個唔使講啦。總之後嚟阿夏娃啦，夏娃同阿當喺幾時食呢個禁果咧？就係 Friday 佢日，佢係佢要登記㗎。 就係啊，適穩時間。係 啦， 星期五係最開心。 即 係 話星期五要食蘋果啦，係。係 啊，星期五係咪最開心？ 梗 係， 我真係好中意星期五。 我都係，我哋講過啦。 呢個根本打工仔嘅一個心態啊嘛，星期五好 free 啊嘛，落嚟兩日係咪先？ 基本上。下昼已经系开心噶啦， 冇错啦。嗱，咁啊，除咗佢两个食咗禁果啦，星期五啦，后来佢哋死嘅日子都系星期五，跟住佢哋嘅仔咧叫该隐，系啦，都系黑色星期五杀死个细佬阿伯嘅。咁所以西方人睇咧，好多不吉利嘅嘢，好似咧就集中咗喺星期五。咁有啲人咧，甚至会因为 Friday 咧而嗰日可能尽量唔好做咁多嘢啦吓。有啲人咧又会订机票，梗系唔好订星期五啦，即系咁嘅样。买楼啊，梗系唔好一个签合约啦咁。等等等等啦，咁啲人咧對於即係外國人啫講緊嚇，對星期五咧係有少少叫失陰影啊。 嗯嗯，不過都要打破咗呢個界限嘅。咁其實而家喺嗰啲網購啊，又或者係買嘢啊 ，Black Friday 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日子咧。對於一啲譬如可能係美國啊，又 美國每年嘅感恩節， 每年嘅感恩節之後嗰個 Friday 冇錯啦，佢哋就會喺買嘢咧平到啦，瘋狂嘅，即係等於好似都會專登係巧立名目咧，等大家可以就係買嘢就攞多啲優惠。例如我就無端端咧，嗰陣時候都冇光棍節噶，一。 系啊， 跟住就盛况盛事啦，双十一咁。 呢啲系商机嚟嘅啫，即系等于有时咧，父亲节有父亲节餐食，母亲节有母亲节餐食，情人节更加添啦，系咪先？即系咁咯。 咁我哋要搞个咩节咧？我哋三个， 你啊，愚人节啦，不如搞好冇？ 我觉得应该搞一个过节。 系，我哋之间真系有过节，然后就一齐过节。喂，呢个真系得，有商机。 大过节 系啦。 嗱，你应该要买一啲嘢嘅，就系咧，同一啲你对唔住。嘅人讲对唔住， 冇错，烦啊！你同边度有过节咧？就喺呢一日， 系嗰日收好。 哇喂， 咁 咪俾佢 加个字咧，叫冇过节咧， 冇得过节啊！咁惨啊！ 唔好啦，过节啦，过节 啦， 咩日好咧？ 大过节啊！大过节，我谂都系应该莫过于系啲年尾咯。 年尾， 年尾好多时候你希望就大家 算数， 系啦，你会有啲嘅即系 resolution， 希望就出年究竟会系点样啊？喺嗰阵时候你就 即系摆低所有嗰啲唔开心啊、芥蒂啊。 应该要道歉嘅就道歉，应该要道谢嘅就道谢，啱 唔啱？如果真系道唔到咧，我又有商机，买啲节瓜。节瓜死咗 咩啊？ 掟咗个 节 瓜嘛， 系 即系掟 瓜， 将个嗰个节啊 瓜咗，系啦 系 啦，有过节嘅人 番茄咁样， 系啦有过节嘅人瓜咁样，哇又一 取其意思， 冇错啦， 即系摆低晒啦。其实咧，阿 Sarah 头先话咧要多谢多谢，咁但系其实咧有啲人亦都讲过，敌人都要多谢佢嘅，敌人有时咧带嚟一啲嘅叫做冲击咧，令到你我要努力，系咪啊？即系我唔要俾你睇死咁样。 咁你有冇嘢多谢你嘅敌人啊？ 我冇。 你有冇敌人啊？ 唔需要。我敌人咪自己咯，所以我要好好咁样多谢我自己。 即系自己要同自己嘅琴日要再比较一下。 又真系，又真系。我哋睇完即系奥运之后咧，我都觉得系真系有啲启发噶。 系啊，佢哋都要多谢自己噶，教练都多谢自己。 系啊，嗰个教练正啊， 系咪啊？ 教练正， 真 系 噶。我哋成个都系 功不可没啊。 冇错， 系啦。咁啊，讲我哋话 Black Friday 嘅话，其实仲有好多一啲即系曾经有讲过嘅，例如就唔好行过啲斜楼啊、楼梯啊，见到黑猫嘅话，你死梗啦。你哋有冇觉得 有 听过？ 有 过呢啲咁嘅？ 有 听 过， 听 过，听 过。 但系黑猫我又冇乜所谓， 我好中意黑猫， 系嘛？即系 特 别佢只眼睛， 你唔觉得好靓嘅咩？尤其是喺黑暗当中，你又见唔到佢，但你就见到两只眼睛睛睛，我觉得好正嘅。 但 系 我成日咧。觉得咧夜晚要揾阿喵喵咧，喵喵，擘大眼啦，喵喵，我睇唔到你啊咁样。黑猫同黑色嘅狗咧，其实咧一黑色嘅灯咧，你真系会揾唔到。 系噶， 好 笑。 咁就系佢只眼，就我哋你唔好要我睇你唔到，要嗡，有两盏车流灯。 有养黑色猫狗嘅就知道我哋讲咩。 系啊， 你有冇养过啊 ，Michael？ 我真系未试过。 我未 食，我养过三只黑色猫，你谂下，我记住 有冇呢个情况啊？系咪真系熄咗灯搵唔到佢？ 熄咗灯搵唔到佢咪几好咯？系咪？佢又以为啲懒性咁样， 你俾踩到佢咩？ 系啊，跟住我话你唔好擘大眼啊，你一擘大眼我就见到你噶啦。 喂，真系踩到啲猫狗会点噶？ 我 好惊 噶，唔会，点会踩到啲猫狗啊？ 唔小心 系会噶， 除非佢跟住喺你后边啫，系啊，如果佢跟住你后边，有时佢会咪讨吃噶嘛？喂，你喵喵。 呢个咧就好似人同人，有时你想转，即系你想另有。右边等佢行啦，佢又一齐另右边咁咪撞咯。有时你猫狗都系噶，你想让佢，你揽住佢，点知佢又啱跳嚟边，咪踩到佢。我试过噶， 冇事噶系嘛，踩一下。 咁你唔好大力嘅，同埋你一踩你已经知，哎呀死，你都即刻缩一缩噶啦嘛，系啦。 即系其实讲紧话，即系要度过呢个黑色星期五嘅话，其实大家都冇乜嘢就忌嘅嘢。 而家冇啦，而家照样开心。 你唔好话啦，我哋嗰日讲呢一个鬼节，我哋都唔会特别就忌啦。好似你嗰日都话啦，唔会夜晚唔去街啦，最多唔去夜啫。 琴日咧。 啊、你 我哋咪出去食饭嘅， 系啊， 翻去嗰阵时候啊，我就发觉咧，我屋企个村口啊，就喺度打紧债， 哇， 打紧债， 我 真 系听到， 啊、 我听到 打紧债咁样咯。 你觉唔觉得咧？呢啲气氛咧，明明冇嘢，你都觉得好似 小心啲啦， 有啲凝重。我有一次咧，夜黄昏啊，都唔系夜晚，黄昏啊，揸去沙田某一个附近有嗰啲。燒、 啊、 你知邊度啦？嗰 山 個係啦，嗰乜乜山嗰度咧，上一條斜路，啱啱有啲人喺度殺溪前，好大風， 有飛落嚟。 我覺得拍緊陰陽錯，你知唔知啊？成個天都係嗰啲。 啲溪前 飞下飞下，咁成个马路又铺满你噶，即一经过咧，又飞起一阵。 掂到会唔会好杂技咧？ 唔知哦， 觉得冇咁邪啩。掂到就有事， 唔系佢飞埋嚟嗰块嘢。 咁你见到有冇事啊？ 你照镜有冇 事？ 我见唔到都有事啦， 你根本就系有事啦， 百毒不侵噶啦呢啲邪人， 系咪先？ 如果系咁，今个月你成日行街，你都见到同埋嗰啲真系会飞起噶，因为好轻噶。 系啊，我知啊，我又唔系好中意俾嗰啲嘢飞埋嚟，点？ 边个唔中意啊？ 觉得唔 系 几好 咯，吓，唔系呢啲嘢吓，信真系不信真无。 信啊！我哋可以讲两次都喺度讲紧咧，即系 咁啱讲 嘅 啫， 冇事嘅， 冇事。 不过其实今日咧，我见。見到咧就係 Michael 著住呢一件衫咧，亦都係其中一個咧，就係大家都會覺得好好睇嘅。我覺得應該唔係俾細路仔睇嘅卡通片，Tim Burton 噶嘛， 冇錯。 係啦，咁我就係呢一個講緊我覺得好好睇。其實佢就係想喺聖誕節嘅時候咧送一啲禮物俾啲小朋友，但係嚇啲小朋友。你有冇睇過呢套戲啊？ 冇。 骷髏人。 係啊，咁咧就係其實講緊嘅就係其實佢覺得佢就話聖誕老人點解要咁受歡迎咧？係咪啊？佢一直其實自己就係喺一個佢係骷髏骨啦，咁其实佢就会接触嘅世界嘅话，其实就嗰啲骷髅头啊，送俾细路仔嗰啲礼物嘅话，佢觉得应该嘅就系我觉得好嘅嘢嘅啫，例如系一截斩咗个手指啊，佢又会包 好黑色幽默， 送俾佢， 好笑啊！ 一个万圣节嘅一个即系主人系啦，咁但系佢可我可唔可以准备一啲即系圣诞礼物去送俾啲小朋友咧？咁样其实佢出于好心嘅，但到最后尾嘅时候，佢就因为佢自己中意嘅嘢，都送啲南瓜俾佢啊，送啲好得人惊，哇啲鬼啊咁样去俾啲细路仔咯。 出于自己嗰个立场，佢觉得呢个先系得意。 系啦，呢啲先正应该送俾小朋友嘅嘢。 好笑 嘅，吓你冇睇过呢套戏啊？ 冇睇过。 哇，好出名，系好好睇噶。 一遇睇 鬼新娘啦，等等啦。 冇错啦，遇上鬼新娘。 anyways， 我都唔知我自己讲咩。 好睇嘅，都系总之关于。 咁啊，其实就系讲紧系万圣节啦，讲紧啲鬼啊，即系讲紧一啲即系大家会觉得有啲阴森啊，可能系讲紧话即系 Black Friday 13号。其实 今晚 佢今日咁啱着咗呢一件衫，咁我谂起，我觉得呢一个 其实讲起万圣节，你唔觉得咩？嗱，可能某啲人觉得。好恐怖啦！但如果你从玩乐嘅兴趣去睇咧，巫婆啊、怪兽啊、咩等等咧，僵尸啊，都可以好得意嘅。 系啊， 即系都系今次 Sarah 提出个话题。有时嗱，我哋觉得咧，白头发呢样嘢咧，等于老啊嘛，系咪先？咁但系咧，如果有啲人角度睇白头发，又另外一种嘅讲法嘅。不如我哋答完之后，又可以讲下呢一样嘢啊！ 好的。 因为我哋以前咧，我见到我细个已经见到我阿妈咧就染发型，我点解要染发？哎呀，唔染咧有得白头发噶。现代人系咪同样嘅睇法？ 来自呢个电影啊，美国武林呢个歌叫做 Call Me。十点二十九分听呢个 Radio Two 风骚发人啊，雷暴警告有嘅时候咧，今日十二点钟嘅。好，我哋先听听十点半新闻啦，财经啊，交通消息，然后翻翻嚟，唔好行开啦，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身兼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这方面工作占用的时间比较多，因为必须认真严格审查每一个候选人，但是目前进度理想。李家超接受中通社专访时表示，要衡量候选人是否真诚拥护基本法、真诚效忠特区。在讨论是否真诚爱国者时，会从言行、文章、著作等综合考虑，判断对方是真心定是假意。至于如何看待外界关注选举会否变成清一色，李家超说可以有相反意见批评，政治立场不是主要考虑，只要不违反基本法，不伤害香港利益，对政府有建设性的意见当局都会听。律政司宣布委任首席政府律师杨美琪为刑事检控专员，掌管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今日起生效。发言人话：杨美琪系经内部晋升，其公开招聘而获选担任该职。杨美琪喺1994年加入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任职检察官。2012年成为副首席政府律师，2019年晋升为首席政府律师。自加入律政司以嚟，杨美琪除了在民事法律科工作过一段短时间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刑事检控科工作。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欢迎今次委任，他说杨美琪在刑事法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深厚，并具备优秀的领导才能，是推展律政司刑事检控科重要工作的理想人选。政府统计处公布香港最新人口是739万多人，由去年年中到今年年中，有大约89000名香港居民正移出。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说，根据过往十年的数字，未试过有这么大的相差，期望政府正视相关问题。叶兆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估计，部分人是对香港国安法感到忧虑而离开，亦有人希望有更好的工作、住屋环境或生活质素。而同1997年前比较，今次见到较多一家大细离开，当中不少是年轻或者有小朋友的家庭，他们未必是高层职员，很多是中层技术人员，但是认为对整个社会的问题更大，担心造成青黄不接。他说移民需时准备，预计下半年至到明年才是离港的高峰，可能要一两年之后数字才稳定下来。因为亲信干政案入狱的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获假释出狱，李在镕当地朝早十点走出南韩首尔看守所，面对等候的传媒鞠躬致歉，说很抱歉让民众担忧。他说听到各方对自己的担忧、批评、期待等多种意见，将认真做好应该做的事。他没有回答提问，直接坐车离开。李在镕今年1月18号因为亲信干政案被判处两年六个月有期徒刑，事隔207日获假释。根据相关法律，李在镕在获假释之后要接受保护观察，迁移住所或在境内外旅行超过一个月，需要提前向保护观察官报告。 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十二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34点，跌83点，成交金额3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4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9.8跌12.2，盈富基金26.9毫六跌2仙，阿里巴巴183.7跌5蚊，美团235.2跌4，中移动51.8升0.5，中芯国际24.6跌9.5，小米集团25.7跌6毫，吉利汽车29.15升2.5，药明生物122.5升2.4，比亚迪股份276.6，比亚迪系276.4跌咗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2，日元10.4，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2。人民幣6.478，英磅對美元1.382，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734，新西蘭元對美元0.701。日經平均指數報28,043點，升27點。港金現價報16,280元，跌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4.68美元，賣出1,755.1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湾仔运动场，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近蒲飞路一段咧系车多挤塞。城西路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喺山道。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区，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下洋村一段都系车多挤塞。去大澳门方向龙尾排到去大埔仔澳，反方向去西贡啦，龙尾就排到去银影路。西贡公路去西贡近濠涌一段咧系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窝尾。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咧都系车多挤塞，龙尾就喺北港足球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调景岭、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环保署提醒你，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咗啦，快啲去运输署申请啦！越早申请，资助额就会越高。最后提揸车朋友，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 今集阿 Jade 找来了科技社企创办人张世豪 Sunny， 分享他怎样突破严重肢体伤残的限制，成为有自己社企、有自己注册专利发明的一个逆境达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梦想号启航，主持阿 Jade 黎永宇 带你寻找成功追梦故事。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阿娟，你系我生命，你系我灵魂，你叫我做咩我都做噶。 我要天上嘅月亮。 得得得，我马上帮你攞佢落嚟。 我要水里面嘅月亮。 得得得，我帮你捞佢上嚟。 我要你朝朝早陪我食早餐。 咁 简单，你反而做唔到咩？ 你唔明噶咯，我朝头早十点钟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歌。 傻仔，我都系啦，我哋咪一路食早餐一路听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翻嚟我哋节目啦，雷暴警告有效啊，到今日十二点钟。咁头先咧喺呢个新闻之前，我都讲到啦，咁啊，情每一样嘢咧，你有乐观或者系冇咁乐观吓嘅方法去睇。咁有啲咧可能得意嘅嘢咧，喺某啲人眼中又恐怖嘅。我嗰时即系记得我住嗰屋苑咧，就挂咗骷髅骨，嗰个看哇好得意，好靓，个看家话有人投诉啊，所以第二日除咗落嚟啦。咁样 ，same as 白头发啦，白头发咧就我承认啊，我有一次咧。好多年之前啦，我喺 supermarket 撞到一个大家都识嘅陈敏仪 ，OK， 咁我哇老咗咁多嘅咁样，因为佢全头白发啦。咁后来过咗一段日子咧，我终于有一次咧同佢做访问啦，我就问阿敏仪点解其实即系我有少少大胆，你点解唔染翻佢啫？你咁靓女，佢话原来佢要纪念佢阿爸，佢个白头发，因为佢阿爸咧就好。嗰啲叫咩初生華髮啦，好後生已經白曬頭髮，咁咧佢每次見到自己嘅鏡裏邊就見到阿爸啦，即係個感覺。 哇！呢個故事好感人啊。 In memory of her father， 我就係唔染， 我就係唔染。我一見到我白頭髮，我就記起我阿爸，即係我嚟紀念佢阿爸。佢好似見到阿爸喺佢自己身上嗰種嘅出現。 可能我哋講緊白頭髮嘅話，即係對於年紀輕嘅朋友嘅話，根本完全係唔能夠理解嘅。咁如果你當初第一次發現你自己出現白頭髮咧，其實係好驚嘅。 掹咗佢， 我唔知係啦。你哋嗰陣會唔會係咁啊？ 一定有。 盡量希望用任何嘅方法係令到啲白頭髮唔好顯現出嚟啦。 我阿媽叫我幫佢掹啊，我細個 掹咗佢啦， 阿計過嚟幫我掹白頭髮。 又或者你就要染咗佢啦。咁其實話白頭髮嘅話，究竟應唔應該染咧？呢一個問題啊，其實基本上咧，原來咧係喺美國有一個退休協會嘅話咧，係用專門去探討嘅喎。 哇！ 點解咧？唔好以為嘅就係一個人生嘅問題，因為其實有好多已經有白頭髮嘅人嘅話，佢仍然要喺職場度打滾。但係你估唔到嘅就係咧，喺職場度打滾嘅，不論係男男女女咧，係會受到有啲年齡嘅歧視，因為佢哋會覺得你有白頭髮，你就係老啦。 老啦。 所以咧，即係除咗你話呢個歧視之外嘅話，有白頭髮咧，分別有個男人同埋有女人喺職場上受到嘅歧視又會唔同嘅噃。例如佢哋做咗有一個調查。有讲到嘅就系话，45岁至到74岁嘅女性当中咧，有72% 曾经喺职场上遭受到年龄嘅歧视。同年龄嘅男士嘅话咧，只系得57%， 但系都来自头发， 都系来自头发，俾人哋感觉上你觉得你年纪大，就会睇你唔起啊，又或者系即系会比较麻烦少少啦，有呢啲咁嘅歧视啦。咁所以咧，其实有好多嘅女性有啲因为咁咧，佢哋会觉得好纠结嘅。咁我实际上如果我真系仲要出嚟打滚嘅话，我应唔应该染咧？如果你话就从事嘅行业亦都会有唔同嘅睇法啦。如果你 话 做娱乐圈嘅，好多一定要染啦，系咪啊？会唔会啊？即系一头白发，如果譬如好似阿 Michael 咁讲，你见到佢，你都会觉得，诶，其实你系咪都应该要执下你个样咧？ 因为我自己都系咁嘅心情噶嘛，即系我都唔想。即系我唔想 大家咁话啦，系啊，俾人哋见到佢就话，哇，佢都好大年纪咯，嗬，都做咗好多年啦。 跟住影完你都想 cap 咗做人嚟睇下佢而家变得几苍老咁样啊，即系你估到人哋会咁写噶嘛？ 冇错，正系因为咁样嘅话咧，咁所以其实而家喺国际上面咧，有好多一啲好犀利嘅女性啊，佢哋反而会觉得就系话，我哋系咪都应该要有一个运动去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做我自己，其实基本上系令到我自己更有 power 咧。佢哋甚至乎喺 IG 上面嘅话系有一个账。好嘅，系鼓励女性系发表自己唔染发、成头白发嘅照片，并且咧系要讲出自己嘅故事。呢、這个账号咧到而家已经有成20多万嘅追从者噶啦，咁啊佢希望咧系有一个新嘅全球运动去话俾你听。如果有一头白发嘅话，只系显得你更加干练，你更加系有你自己人生嘅练力，并非系觉得需要羞耻嘅一件事。 其实系噶，其实冇错冇错， 我赞成啊， 系啊， 我咧。 好中意有白头发嘅，但我成日觉得自己啲白头发太少， 头发都少一般，基本上 系啊， 少嘛， 因为我中意嗰啲咧叫白头佬啊。 我想问你有冇染噶？其实 我冇染过。 哦，咁你真系少喎，咁你真 系 少 啊！我真系好少，但我系想多啲嘅。 但系白头发都要睇下咧，白唔白得靓噶？ 系啊， 如果你话有啲男人咧，真系咧，可能喺啲 斑斑驳驳嗰啲咁， 系啊，你会觉得佢好有男人味 啊。系 啊， 同埋 银 白色嘅，即系周星驰嗰啲，我真系觉得好靓。 嗯， 系啊，即系圈中有啲即系年纪大啲咧，嗰啲白头发，我真系觉得好鬼正。 其实白头发咧，好讽刺地，好多年轻人专登去整白晒添。 系啊， 嗰啲叫漂，嗰啲漂白。 年轻人反而要追求一头白发，觉得好型添。 好有真嘅， 我都想试过。 白波女咁样， 我真系都想。 中年人就 系 要点样黑？ 系 啊， 诶，阿蕊你好似冇白头发， 因为我有染啊嘛。但我睇完呢一个 article 之后，我会觉得话。其实系咪真系可以尝试下咧？但系我真系唔得，我试过就有一段时间诶，试下唔染啦。我出去做嘢嘅时候就有人同我讲啦，佢就话诶，似乎好似感觉上觉得唔系咁好啊，不如你下次嚟嘅时候嘅话咧，你染翻黑佢啊，或者染翻另外啲颜色啊， 来自外界压力咯。 系啊，其实我唔想嘅。 系啦，即系就算你自己诶要接受，但人哋望你就话喂，整翻好啲咁样， 觉得你显老啊。 因为你唔好翻，唔好翻嚟做嘢啦，即系你唔好。即系咁样， 我特别你做嗰啲公司 annual dinner 啲 MC 咧，人哋都想个 MC 真系有活力啲，系劲啲， 知易行难噶， 系啊， 系噶，系几难做噶。当然啦，咁啊，亦都有好多人嘅话，亦都希望可以又活出自我嘅话，就停止染发呢样嘢。因为其实我唔想染嘅原因系因为咧，其实大家都知道染发系唔好嘅， 冇错， 因为系冇错，系嗰啲化学品嚟噶嘛。咁当然亦都有一啲即系可能系荷里活嘅影星，佢哋已经去到就七八十岁嘅话咧。都希望可以加入呢个行列，特别是女人，佢哋想话俾你知嘅就话，其实呢一样嘢嘅话，个个都唔系咁容易，有翻咁上下年纪，我先有白头发噶，呢样嘢唔应该成为我嘅特色咩？ 同埋好似头先你话斋咧，白都要白得靓， 系啊，好靓嘅有啲。 咁佢就话咧，即系如果能够可以嘅就系喺自己嘅年纪嗰度系接受翻自己嘅话，呢一样嘢其实实际上系应该推广嘅。佢实在系觉得太开心，因为佢难以即系忍受咗好耐。以前其实你花好多嘅时间啦、金钱啦，仲要忍受嗰啲嘅化学物品啦，比起自己咧要去染发，所以咧有好多个荷里活嘅一啲上一年纪嘅女影星，佢哋又话能够优雅咁样老去嘅关键系在于咧规律嘅运动，维持适当嘅体重。另外嘅话咧，其实就系要有呢一啲咁样嘅嘢，就系最紧要系自己接受自己，要将呢一样嘢要推广开去嘅话，大家都会觉得嘅就系、是、其实呢个嘢系正常嘅时候嘅话咧，就唔会用一个好奇怪嘅眼光望你。 同埋白头发都系一种美嚟嘅，都系一种性感嚟噶， 代表睿智。 翻嚟会有老妹妹日记。我哋有 Right Set Fred 嘅呢一首歌曲啊，雷暴警告仍然有效，27度气温，凉凉地，下相对湿度87%，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收除咗呢个老毛妹日记之后咧，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你又知唔知问答游戏，同埋仲会有位靓仔厨师今日出现嘅。 老妹妹日记，一日农夫。我是一个恋家的人，放咗工冇咩事，我第一时间最中意系翻屋企。冇咩事，我唔会立乱出街，除咗会因为住喺山卡拉咁远有关。我最喜欢的就是留在家里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看下书啊，看戏啊，执下屋啊，好容易又过一日了。除了有一些我喜欢见的人，做一些我感兴趣的事，无论如何用花轿抬我都会懒得出门的。上星期六我牺牲了可以在家里 hea 的时间，专程去耕田做了一日农夫，为的是一位新相识的朋友 Emily 姐姐。经由 Michael 介绍之后，闲探下原来佢都有教静观㗎喎，咦起开正我嗰份。仲话可以带我去耕下田，等我感受同泥土接触时候嘅疗愈感觉。我当然一口答应啦，三个小时嘅农耕，我諗通咗好多嘢。首先我去到呢一个位于大埔嘅实验农场。哇，真系吓咗一跳！啊，我讲嘅系佢哋耕嗰块田啊，杂草丛生，究竟种咗啲乜嘢呢？但见 Emily 姐姐笑眯眯，不慌不忙咁样介绍翻，其实呢一种系叫做有机耕种法，未必系太在意收成究竟有几多，系一路喺度试验紧，喺完全唔落农药嘅情况之下，任由一啲农作物回归原本嘅样貌。有虫蛀咪会有窿窿咯，泥土唔适合佢咪会好瘦唔长高咯。吓，咁即系点啊？咁我哋又试下啦，将佢种喺唔同嘅地方咯，堆唔同嘅肥，所有嘅条件和合，植物就会快乐咁成长㗎啦。佢讲话呢一种叫做无为种植法。OK， 同我讲到老子呀嘛。哦，顺应自然变化规律，令到事物保持天然的本性而不人为造作。我心里面立即想了一个字，是一个正字。咁下一个问题又嚟啦，我千里迢迢嚟到呢一度，咁我究竟可以做啲乜嘢呢？佢好简单咁样答住我话，除草。佢教我用锄头抬起，任由佢跌落啲泥度，之后就将嗰啲野草连根拔起。如是者清咗两行，我已经汗流浃背，坐埋一边大啖咁饮水。好彩喺呢个时候，望上去喺平时喺呢一个时候，应该就会喺屋企嗰度打紧机叹冷气嘅一班青少年人同埋导师 Jesse Sir 到嚟，佢要指导佢哋点样除草。原来好有学问噶。田基路上面的草是不洗太干净的，亦都要避免掘到不平，因为会积水。农作物上面的泥土呢，那些杂草是可以用剪刀、小镰刀，又或者是用手来清除的。剪到短过你的农作物，用剪碎了的杂草覆盖住泥土，保护泥土不要被阳光直晒变硬，因为这样会影响一些植物生长和吸水。我从来以为野草只会抢走养分，要去之而后快。哇，乜原来都咁有用，咁有学问嘅。然后佢又教我哋，因为我哋种嗰啲蕹菜好奀，原来系要摘咗部分嘅嚟，跟住刺激佢嘅生长。仲有啊，我哋嗰啲苋菜开晒花，佢仲问我：，咁你系咪想我哋留种啊？吓，留种？佢话

A Better Man 就系呢首歌名啦吓，快到十一点钟。咁呢个耕种嘅经验对你嚟讲系咪觉得好特别咧？ 非常之特别。不过其实我之前都已经试过一次噶啦，不过系耕唔同嘅农作物啦，又有唔同嘅感觉啦。上一次咧我就系、是去耕稻米，咁就插秧。今次咧就系、是、一啲就系、是自己嗰啲叫做有机实验嘅农场咯。咁其实我觉得感觉上就会系有唔同咯，要做嘅嘢亦都会唔同。 马老师试下种嘢系有一种嘅乐趣，但系咧你要你要忍受个热啦，因为你一定系露天噶啦嘛，晒、啦。系啦，同埋可能要乌低啊、踎低啊， 俾人咬啦， 俾人咬，系啦，冇错啦， 俾人 蚊虫 啦， 蚊虫。 我想问下你落田咧，你着唔着鞋噶？踩落去？ 如果你系上次我譬如可以插秧就唔可以咯，咁但系我讲就系可以嘅。 生命中每样嘢都试下都几得意。 我都想 一定要睇， 唔着鞋同个大地接触。 OK， 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翻嚟我哋继续。 点维持开放，继续履行必要任务，但系总统拜登将身处海外嘅美国民众安全放喺首位。由于保安同安全形势转变，必须减少喺喀布尔嘅美国人。美国每日会派出飞机接载翻译及其他人员。美国国防部即时向阿富汗调动3000名军人，但发言人重申，美军不会利用国际机场发动空袭和攻击。美国国务院表示，由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召开视像会议，与会官员检视如何在共同关注领域强化合作，包括区域战略挑战、对抗假信息、促进人权和民主、强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支持印太区域容易遭受胁迫的国家。国务院指出，会中讨论台海和平和安全的重要性，亦触及缅甸危机。与会者重新支持东盟，并强调国际社会应该持续合作，结束印太区域的新冠疫情，促进经济复苏。今次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四方安全对话会议首度提及台海议题。共同社话会议仲就中国主张拥有主权的南海和尖角诸岛，即是钓鱼岛的东海相关局势交换了意见。天气方面，广东内陆天色普遍晴朗，同时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逐渐影响本港。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51点，跌266点，成交金额5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8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5.8跌16.2，盈富基金26.7.8跌2毫，中芯国际24.25跌3，阿里巴巴181.8跌6.9，中移动51.15升8.5，美团233.6跌3蚊，小米集团25.55跌7.5，药明生物119.9跌2毫。吉利汽车28.95升5仙，比亚迪股份275.6跌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2，英镑10.752，瑞士法郎8.432，澳元5.718，加元6.217，新西兰元5.456，欧元是9.138。每百日元兑港元7.05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252。日经平均指数报28043点，升27点。港金现价报1628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55.76美元，卖出1756.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去水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啦，近住旺角道都系车多，龙尾就喺西九龙走廊，近住仲贤花园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在新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科技大学咧就比较挤塞。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濠涌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窝尾啦。咁反方向去九龙，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喺西贡消防局。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港台电视31。殘奧共融體，沒有不可能。更快、更高、更強，這句奧運格言大家都聽過，但你又知不知道奧運格言現在正式升級為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支持東京奧運的同時，一起支持殘奧，支持香港殘疾運動員，緊貼東京2020殘疾人奧運會。港台電視31、32全程緊貼賽事。 阿強，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磅多要做好。 二台话你知，我朋友新屋入伙，你哋话送乜嘢俾佢好呢？餐具、风扇、抽湿机，边样好啊？ 送呢啲唔系唔好，不过冇乜新意咯。如果送个智能煤气煮食炉，可以遥佢紧急熄火，智能时间制，亲友共同监察功能，故障提醒。咁系咪好特别呢？ 又或者送个视觉导航吸尘机械人，能够喺任何时间帮你将屋企每个角落打扫干净。 啊，再唔系咧，拣送矫正坐垫、USB 食物料理机、连厨房榜、智能除菌衣柜、智能厕所板都可以。 咦，你朋友有冇养宠物啊？送个智能宠物机械人俾佢啱唔啱啊？ 哇，点解你哋知道咁多特别嘅家居用品噶？ 你都可以噶，资料喺呢度，自己睇啦。 8月12号至16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有一个香港贸发局家电家品博览，会介绍今季新兴的家电用品。 冇错啦，包你揀到一份有品味又够潮的入伙礼物俾你朋友啊。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白元浩、崔杰彤、阿奥。 二台话你知。 早晨啊，Uncle Ma！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妈赞你喎、 啊。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啦。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进入第二小时噶啦，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到今日中午十二点。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主持人？梁博士、 哦，多谢多谢多谢大家， 哦，多谢多谢多谢嚟到今日礼拜五嘅你又知唔知啦？ 阿、啊、博士啊， 系啊系啊， 请 讲啊， 请 讲 啊，问咗好耐啦。如果赢咗嗰啲咧，你会唔会送啲礼物俾我哋、 嗯？你想要啲乜嘢礼物咧？ 乜都 可以，每日听风骚快活人得唔得咧？ 你可以送佢冚佢两巴啦， 咁交俾你啦吓， 由 由你啦吓，啊输一分冚一巴，输五分冚五巴吓，好，嚟到今日礼拜嘅你又知唔知嘅题目，两位咩范围都有，两位同学准备好未？ 准备好， 好啦，听住咯噃， 系 呢一条问题，不如问啲浅啲嘅先啦， 好 嘛？由浅入深，呢个问题我估你应该识嘅，因为咧好细个我都听过噶啦， 好大 有一种小昆虫，小昆虫嗡嗡嗡系咩啊？ 蜜蜂， 冇错啦。蜜蜂系用咩方法将诶嗰度有嘢食啊呢一、這个 message 话俾其他蜜蜂听嘅咧？ 打电话。 第一，透过拍动翅膀；第二，透过触须嘅互相接碰；第三，透过一啲嘅声音；第四，透过跳舞。蜜蜂系用咩方法将采集花蜜嘅信息话俾其他蜜蜂听，等佢哋可以一齐去嘅咧？ 呢、这个真系衰格，又话好浅一定识，你觉得你识唔识啊？你识唔识啊？ 我觉得其实一嚟就冚我哋两个一巴，如果答错咗嘅话，咪真系好笨咯。 咪咯，所以咧，我好忐忑啊！呢啲 我都好忐忑，我哋一定要俾啲心机答啱佢位置。 好嗱，我哋又拣法咧。跳舞好似 跳舞唔会啦，好少见佢哋跳舞。 再讲一次啊！第一，透过拍动翅膀；第二，透过触须互碰；第三，透过一啲嗰啲声；第四，透过跳舞。 我拣 我都觉得系 啊， 触须唔会啊嘛，飞嚟飞去，蚂蚁就会啫。 答案 系啊，未谂完啊，蚂蚁行下眼。 第一个咧，第一个 翅膀， 翅膀咧 震动嗰个频率， 震动频率 都似啊。 因为知佢哋好鬼劲噶嘛， 系啊， 震动啊！ 望住我哋， 喂，我哋嗱，我哋拣嘅有冇啱啊？有冇啱啊？好乞人憎！你不如咁样啦，你下个礼拜，你又 我睇你眯埋啦，就瞓着咗都几好。 你下个礼拜五翻嚟主持嘅时候嘅话，你戴黑眼镜， 系啊，震！ 我觉得戴黑眼镜会好啲。 翅膀震动，我觉得 翅膀震 动，翅膀震 动。咁啊，即系头先你话唔系喎，我哋唔系拣翅膀震动喎。 声啊嘛， 系啊， 两位同学，你嘅讨论要差唔多十一点 半。因为举例，如果十只咪一日，你点听到啊？ 第三系声音咯，第一系翅膀， 第一个系翅膀震动， 第二系触须，第三系声音，第四系跳舞。 我拣翅膀，有冇人啱啊？ 你再讲一次啊！你系咩话？ 我系声啊翅膀， 即系你系 A， 我系 C， 系啦 ，A 同 C 有冇人啱？ 冇， 冇啊， 冇，有冇搞错？我怀疑 都唔啱啊！咁样，第二个系乜嘢啊？ 竹苏， 竹苏、啊， 第四系跳舞。 吓、啊，竹苏碰同 我未见过蜜蜂。 我觉得咁样，我要有一啲赌仔嘅精神，我搏跳舞。 跳舞， 我冇 跳舞， 跳舞， 跳舞， 跳舞， 二 跳舞， 跳舞， 跳舞， 答案 跳舞 啱嘅。蜜蜂系会。跳一隻八字舞啊， 哦、 一个八字嘅舞， 打八字啊， 打八字嘅舞嘅、 哦，即系好似考电单车，哦、考电单车。 因为点解知嘅？系啊系啊系啊， 嗰日阿成哥讲 啊 嘛， 系啊打八字啊， 系啊， 好容易瞓低噶，因为如果你平衡做得唔好，不过蜜蜂就 系 跳八字舞，好、哦、第二条。 是 你点凭咩话我哋一定识啊？ 因为我睇咗啲小朋友嘅书都有讲嘛。 十万个为什么嘛？ 好，第二条 唔追究你呢件事。 嗱，琴晚你食嗰条鱼好靓啦，好食啦。 系 鱼肚都有鱼鳞噶噃， 鱼肚个鱼鳞有乜嘢作用？请听四个答案：第一，平衡身体；第二，反射啲光线，保护自己；第三，水流导向，等于汽车个 spoiler 即系定风翼；第四，保护个肚不受袭击。 鱼肚啊， 鱼肚，我估。 阿昌哥冇听。 咦，系问一问厨师会唔会知道？其实刮嗰啲鱼肚嗰啲鳞咧。 你讲多次。你講多次， 係啊，唔該， 係啊， 聽到啊， 係佢聽到， 魚鱗 好魚肚， 魚肚裡面嘅魚鱗 嘅魚鱗啊，魚肚嗰 part 即係而家淨係講，因為佢全身有魚鱗噶嘛。魚肚嘅魚鱗有咩作用咧？第一，平衡身體；第二，反射光線保護自己；第三，水流導向，有如汽車嘅定風翼；第四，保護個肚不受襲擊。到底邊個答案呢？ 昌哥。 唱歌 个 样好， 唱歌唔望 你啊！三啊，你个定风翼系咪？定风翼系咪应该系佢嗰个个鱼肚嗰度有两块嘢噶？ 嗰啲叫做咩？水拨啊，有啲叫佢做 水 拨 咁 样， 系咪啊？ 系啦。 但系我哋讲鱼鳞，唱歌。 讲鱼鳞，今次系讲鱼鳞。鱼肚嘅鱼鳞有咩作用？第一，平衡身体；第二，反射光线；第三，水流导向；第四，保护肚子。 反射光线。 答案。 反射光线锁定。 二系咪？ 二。 答案系。啱嘅，解释翻少少， 叫阿昌哥走先。 解释翻少少，喂喂，系啦。当啲大鱼喺下边望上去嘅时候，见到个鱼肚嗰个鱼鳞咧， 系 反射咗，就好似个镜咁，以为望到个天就睇唔到佢啦，明唔明啊？ 哦， 望上去，咦， 死啊！ 以为系天嚟嘅， 我见唔到我咁样。 系啦，睇下你见唔到见唔到，咁样你咪唔会食佢咯。 你咁卧肚都应该装翻啲鳞片 啦。你要啦， 你个样都应该装啲鳞啦。 你全身都应该要铺满鳞片啦。系呀。唔系，全身铺咯，全身都铺，跟住就冇人见到你啦，系咪？ 成个轮 好多，好多，好多轮片咯。 我整件衫俾你啊！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灯剑引奋斗，总要暂休。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加油已加油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唱前程感受。放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缘又下过，着手。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时放下。身体随心意，要心留忧，亦留忧。总需停一次，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季节性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比较天边的 留要亦留也意，只要能坚决是坚决，在脆弱是脆弱， 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次， 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矣。 今天的这首歌的日出时让街灯暗上， 各位听众 你又知不知道主持人梁博士， 好，第二部分今天我们的参赛者非常聪明，暂时就每人都有两分的， 我们继续加油。 好，下一题关于一些日本传统的艺术，叫日本的能劇，听过啦吓。日本的能劇，咁啊，嗰啲演员咧会戴住啲面具，咁根据佢哋嘅行内嘅传统咧，必须啊呢个面具咧唔可以交俾人哋帮自己戴，你可以咧任何嘢都得，着衫啊、头发啊、打假发啊，乜嘢都得，面具一定要自己同自己戴。点解？第一，因为呢啲面具制作价值不菲，惊整坏，咁啊点赔咧咁样？第二，呢啲面具咧，因为出台嘅，同埋绝对保持干净。譬如嗰个披起只手有啲肥腻啊，或者摸啲污糟嘢，整污糟点算咧？第三，因为日本人觉得呢一种系责任自负嘅制度，所以唔会叫人帮自己戴呢个面具嘅。第四，因为佢哋觉得呢嘅能劇嘅面具系独一无二。某一个角色，譬如你扮关公咁，我乱讲吓，就是关公嘅灵魂嚟啦，唔可以有第二个人侵犯到。 可以拣一四啊！ 我都系我四我都中， 同四， 我系三四。 但系如果我哋今日捉佢一条路咧，就系、是、越唔似嗰个咧，系啦，即系越唔似跑得出嗰个咧，就应该系会赢嘅。咁你点睇咧？ 想唔想问啊？问阿厨师哥哥。 好啊，我唱歌。 唱歌，你唔好挂住玩手机啦。 我唔睬你啊。 啊！靓仔啊！ 我 出猫 咁又唔得，我哋要凭我哋自己嘅实力。 系，冇错。 好，如果系咁嘅，第一个就系价值不菲，我觉得系嘅喎，都唔奇怪。 系会 手工做嘅。 如果系我，我都未必够胆同你戴啦， 系 嘛？ 烂咗咁点？ 烂咗我真系赔唔起啊嘛！咁样我都将 我都系拣四， 我觉得似乎系真系应该系四嘅。但如果系咁嘅话，就唔好玩啦。我拣一。 好。 有冇人中？ 是不是唱歌告诉你的？没 啊， 不是， 答案是四 的。 应该 是四的。 戴面具的时候，表演者会小心翼翼两只手捧出来，然后对着个面具说，我现在要演你的角色了、然后戴。 像粤剧那些。 他们相信这个是这个角色的灵魂， 明白， 不可以侵犯。OK? 好尊重他。 好啦，咁另外呢就我睇下揀條深啲嘅錢。 唔好啦，你揀啲錢 好 啲 嘅。 你住嗰條就嗰條啦。 好， 你係俾我哋睇，我哋自己揀。 最後一條。 答案我哋睇。 梳呢樣嘢大家都知啦。 梳知道。 係點樣發明嘅呢？發明者係得到乜嘢靈感？第一，自己嘅手指都係一橫一橫一橫，好似有把梳咁樣㗎。第二，食完魚之後留低嘅一排魚骨。第三，屍體嘅肋骨。第四，一啲蜘蛛网。 唔系，如果又系佢个逻辑咧，蜘蛛网都无厘拉撒。 头先你又唔跟住个逻辑， 佢想 你嘅攞咗一分，你同佢讲跟住个逻辑。 佢叫你跟 头先，我同你讲，我就跟住个逻辑，跟住你话冇得拣死。 我冇拧个头。 我而家终于明白你嗰阵时候同佢玩咧，客家婆特技测验有几咁嬲。 系啊， 我冇用咁嘅衰样个头拧啊。 你冇咁嘅衰样，但系你个灵魂之俾我已经见到嘅就系你就系一个。 时间关系，同学拣啦。 你拣乜嘢？ 第一系手指，第二食完鱼之后留低嘅鱼骨，第三尸体嘅肋骨，第四蜘蛛网。 鱼骨。 好。 鱼骨。 阿同学，你跟唔跟？ 唔紧， 算啦，佢戒唔甩嘅啦。佢有一话就话就用人哋个逻辑，用开个逻辑啊。 唔系，我蜘蛛网咯。 而家咪一比，而家咪一比零啊。而家暂时 我多佢一分 啦。佢多我 咪一比零咯， 系 咯。 O K， 等阵，唔系对唔住，三比二。 等阵， 好， 等阵，我同你一样鱼骨。阿钟哥， 你咁样我就会赢啊嘛，系啊，有机会会赢啊嘛。 答案 系啊，我知啊。有冇人啱？ 鱼骨 啊，吓死我！ 好彩， 啲人又最中意轉態，跟住又話過嗰啲咁嘅嘢。 好，翻嚟我哋有靚仔廚師同我哋傾偈。 記得你將證件與機票連著一份渴望，放入這背囊。

而同1997年前比較，今次見到較多一家大細離開，當中不少是年青或者有小朋友的家庭，他們未必是高層職員，很多都是中層技術人員，但是認為對整個社會的問題更大，擔心造成青黃不接。他說移民需時準備，預計下半年至明年才是離港的高峰，可能要一兩年後數字才穩定下來。廣州天河區昨日新增一宗境外輸入病例，涉及 Delta 變種病毒株，患者上月24日由英國乘坐航班前往白云国际机场，在酒店14日隔离期间无异常，但在紧接的居家健康监测第4日检测呈初步阳性，目前正进行隔离治疗，病情稳定。市卫健委副主任陈斌说，当局接报后已经即时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展开流行病学调查、核酸筛查等工作，截至今朝8点已经为初步识别的密切接触和次密切接触者采样全部是阴性。当局又对3个区11条街进行全员核酸检测，至今为近39万人采样，已经出结果的都是阴性。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75点，跌243点，成交金额6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6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6.4跌15.6，盈富基金26.8。跌了1.8，中心国际24.35跌个二，阿里巴巴182.2跌6.5，中移动51.5升个二，美团234.4跌2.2，小米集团25.5跌8毫，药明生物120.5升4毫，吉利汽车28.85跌5仙，比亚迪股份274.6跌2.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2，日元10.41，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2，人民幣6.479，英磅對美元1.381，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734，新西蘭元對美元0.701。日經平均指數報28,027點，升12點。港金现价报16,29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11美元，卖出1,75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讲个封路，西贡濠涌有道路改善工程，濠涌路介乎西贡公路至到濠涌北路的一段会改为单线单程行车的，沿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的车辆是禁止左转入濠涌路。现在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濠涌一段都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窝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石潭道北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接近东山台，坚尼地城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在邓敬波书院。 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奥运站一段是车多繁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亚加路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怡安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随时都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记得要专注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一提吴君如就会谂起喜剧，尹志文导演点解会揾君如饰演香港残奥运动员苏华伟嘅妈妈？ 接觸蘇媽嘅時候，蘇媽係一個比較爽朗、有勇氣嘅一個人，外貌上唔知點解俾到我一種感覺，好似君如喎。咁所以我揾投資方，最後古天樂先生願意投資，咁我就同佢講，我好想揾君如去演蘇媽嘅角色。 足本訪問記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點到十二點，阿攝迪斯二台院線。 阿 Lu 識嘢喎， 嚇？點解你喺度嘅？ 磅重机呢啲咁经典嘅设施，我梗系成日嚟啦。想知佢点特别，听实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你头先睇到嘅嘢，记得当睇唔到。 得，部机坏咗嘛？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爷爷啊，爷爷啊，啲嘢越嚟越贵，系好定系唔好啊？ 啲嘢越嚟越贵，就梗系唔好啦。 咁点解你成日要祝人年生贵子嘅？你应该要话祝人年生平子啊嘛。爷爷啊，爷爷啊，咩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即系一样嘢未解决咧，另一样嘢又出现喎。 系咩？咁点解头先你望住嗰本有好多好多女仔嘅书，不停咁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嘅？ 有问题唔识答，有问题唔想答，不如开香港电台第二台俾佢听《风骚爆人》啊，因为你只会听到佢不停咁样。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我从来觉得有一样嘢噶，就系咧，识煮嘢嘅男人系特别有魅力， 冇错，同意。好多谢晒。 我仲发现一样嘢啊，佢特别之整嘅。头先我叫佢戴个 headphone 咧，佢唔戴落个头度，佢惊整乱个发型。 关你咩事？ 你知唔知点解啊？ 系 因为你戴过。 唔系啊，呢个我 冇错。介绍我哋今日嘉宾啊，就系叶世昌师傅，好嘢。 Hello， 大家好。 就是某集团的行政总厨啊， 冇错， 就是识煮嘢的男士，果然真的很有魅力，仲好靓仔。 亦都参加过好多大型的烹饪比赛，有女获殊荣啊吓。咁而家就师傅级人马嘅昌哥啊，叶世昌先生。 睇唔出啊，昌哥，因为咧我感觉上觉得咧就系一啲咁做到就系集团的行政总厨啦，又或者就好有经验啊，会派出去比赛嘅啫咧，应该都好似阿小强呢啲咁嘅样啊，即系你年纪啊， 一睇落去。应该真系啲 senior citizen， 啲好沧桑咁嘅感觉噶，系咪啊？但系点解可以咁后生嘅？ 其实咧系睇落去我真系后生嘅。 其实你八十岁噶啦。 其实你实际上都系后生，唔系睇落去。 唔系啊，我即系佢喺厨房成日偷嘢食。 食啲好嘢多， 补一补佢啊！ 嗱，身形又好，系咪啊？ 大大只只， 系啊！你感觉上觉得就系厨师就系啊，系啊，唔系 厨师啊，马小强似啲嘅，你觉得 啱？佢系咪 似啊？系啊，成日偷嘢食嗰啲啊嘛，个肚越嚟越大，踎喺后巷，煲住口烟，踎雪睇马经系啦，冇错。件衫咧油织油织咁样样咧。 其实 Michael 呢啲会唔会系我哋对于厨师 一个误解？ 一个误解嚟噶，你快啲话我。 昌哥系啦， 绝对 误解嚟嘅呢个。咁啊，因为其实我自己入行都廿一年噶啦。 哇！咁你咪三岁开始入行啦？ 唔系，我系十四岁入行嘅， 系啊，好细个都系。 嗰阵时啊，选择咗早啲出嚟做嘢啦，因为我见到本书咧，发觉自己系好眼瞓。 嗯， 无论系对住边一本书都系咧，我哋真系望耐咗咧，会真系瞌着嘅。 明啊！ 但系咧嗱，可能好多小朋友都有呢个谂法，我出嚟做嘢，我要玩自己嘅兴趣，但系爸爸妈妈会反对咧。吓，十四岁就唔读书，有冇搞错啊？窗仔咁样 系啊，难听啲做厨房仔咁样系咪啊？会唔会有啲咩 有啊？ 说话俾你听啊？ 一定有啦，系反对嘅。咁但系因为咧，我哋喺学校就真系太过出众啦， 边方面 太过曳啦， 方面 系啦，品行方面啦。咁啊，好又成日搞到人哋上唔到堂啊，又过去搞隔篱班嗰啲。 哇！正啊，我好想同你做同学，即系相逢恨晚。 系啦，嗰阵时就太过出众啦。跟住后屘咧，其实因为。原來咧學校咧佢當時咧十四歲就可以做到呢樣嘢嘅。 哦，係啊， 做到咩邊樣嘢？ 做廚師， 退學。 退學，係啊！我以為十四歲就已經可以做廚師啊。 但係我係十四歲做廚師。 係咯，咁我以為嘅就係可能你做廚師你都有個年紀噶嘛。 其實嗰陣時咧就當係童工噶，童工咧就係只不過係佢。照樣可以翻工，佢可以請你，但係佢做夠一個時間咧，佢需要俾半個鐘頭你休息。 哦， 係係係，冇錯，法例嚟噶嘛。但係張，我想補多問樣嘢啫。嗱，你唔讀書啦，退學啦，但係唔等於話你馬上就入廚房噶。當時你有冇猶豫於幾個唔同嘅行業，或者點解揀廚房係被逼啊？自己揀啦，定係即係無端端撞咗入去啦？係即係 廚房揀咗我， 係點樣嘅情況咧？ 嗰陣時咧就本身係個朋友。个妈咪介绍嘅， 请人咁 系啦，跟住后屘就去咗试下，咁因为我朋友都要喺嗰度一齐做嘅，咁啊后屘佢俾人炒咗，我陪佢走咗啦， 即系好似陪人哋去选香港小姐咁，系咪？ 系啦，但系嗰时因为我哋都唔同部门嘅，我就真系喺厨房，跟住咧，但系多数喺水吧。嗰陣時可能就因為佢見我哋咁細個啦，可能危險啦，咁就選擇咗我哋擺喺水吧嗰度。跟住我哋都試過出事噶，跟住就跣腳挨咗喺嗰啲蒸飯嗰啲爐嗰度邊咧， 辣到 係啊呢個位。 哦， 係啦，嗰陣時就最深刻啦。跟住嗰次之後真係咧要撞個板先驚嘅好多嘢，跟住就會開始小心啊，睇到嗰啲積水啊，自己見到咧會即刻抹咗佢啊。咁嗰度就冇做啦，同一個 friend 咁啊落咗去美心快餐，咁啊行過，咦請人喎、去睇下先，跟住嗰陣時個師傅都話咧，哇你咁細個唔得嘅喎，我話得㗎，我哋喺上面啱啱做完嘢啫嘛， 仲跣親辣親添， 真係想過檔， 辣親添， 魚唔過檔唔大。 跟住咧，後屘佢就話試下啦，同埋佢話其實我哋係請一個位，咁我又好慶幸啦，佢又可以將我哋兩個一齊融合到，咁啊兩個一齊請。 两个档都大人请咯，系咪？ 系啊，应该系啊。 我觉得应该系 咁。就慢慢喺呢个煮嘢食方面就起步。 开始啦。 但系昌哥，你喺入行之前，即系十四岁之前，有冇帮阿妈煮过餸啊？或者你中唔中意喺厨房逗留？厨房呢个地方咧，我自己觉得吓，绝对唔系一个舒服嘅地方，又热啦吓，有好多嗰啲烟啊咁样样。你以前咧未入行之前咧，你对煮嘢食或者帮阿妈手切下嘢啊、执下搣下菜，你中唔中意？ 唔中意。 咪系咯？边有细路仔会中意？我估啊，边有细路仔会中意喺？又系偷食就会 系啦， 系咪先？ 偷食 咁，但系你又反为会呢一样本来你唔中意嘅，冇帮手嘅，又变成你嘅职业吓。 因为嗰阵时咧，我屋企本身开蛇铺嘅， 蛇铺 系啦， 蛇王昌， 蛇王昌 又系你， 蛇王昌就系你。 咁啊，因为佢哋我哋 真系一条条一笼笼嗰啲， 系 咪啊？ 系啊， 即系又卖埋蛇胆啊，又 系啊，我哋细细个食蛇胆噶啦。 哇，唔怪得 唔怪你咁科啦。 咁大膽 一身是膽啊！ 一身是膽啊！ 依個爛 gag 嚟喎，依個 笑啊，幾好笑啊！ 係啊，咁你食好多蛇羹噶咯，細個 蛇羹我反而我唔中意食，我係中意飲個蛇湯啫。 啊哈！ 只蛇膽好苦噶喎。 OK 我又 係咩？ 因為嗰時咧，屋企人就中意攞啲酒。 冲落去饮 吓、啊，你细细个饮蛇酒啊？ 唔係，佢要劏一個蛇嘅時候， 擠落啲酒到嘛？ 擠落啲酒， 咁你都要飲啲酒㗎，係你都要飲啲酒。 我又 其實你係想飲酒啫，係 啦， 可能 飲阿 爸 個蛇膽我嚟咁樣， 係咪？膽就你食，酒就我飲。 我見佢擠出嚟嗰啲膽咧，嗰啲 藍藍黑黑嘅， 唔係有少少綠綠地咁咧，我覺得好得意喎，又 好似啲雞尾酒。 但 係 飲落去又金金地，我 幾大膽， 我覺得好正， 我覺得好核突啊！ 唔係好正嘅，其實真係好正嘅。 飲完會唔會？發發聲嘅，即係嗰啲精神方面。 梗 係 會啦，會啊！ 阿昌哥笑得幾奇怪。 梗係啦，佢知嘛，日日都飲，係 馬小強，你快啲食多啲啊！知唔知 我諗住陣間問阿昌哥，去跟我去飲蛇。 而家仲有冇做啊？屋企呢個？ 而家我叔叔就有，我爸爸就冇啦。 少咗好多啦，而家 係。 咁就其實就屋企就賣蛇開始啦。咁其實你話即係對於譬如廚房嘅嘢嘅話，都係一竅不通嘅啫。 我自己就係咯，但係再追溯翻多少少咧，其實我阿爺。我叔、我大姑丈、我爸、我媽都係做餐飲， 真係噶 哇 哇！咦，咁其實你都耳濡目染嘅喎，可唔可以咁講啊？ 係應該係， 唔係有嗰個 DNA， 我覺得你 係啊， 你會唔會覺得自己都係嗰啲？我係一個天才小廚師咁樣啊！ 其實天才我又真係唔敢講，但係我就好中意研究啦。 嗯， 即係可能人哋教完嗰樣嘢，我哋就會諗點解要咁做啊，同埋點樣可以再好啲啊？ 嗯， 跟住有時會好天馬行空咧，試下加呢啲加嗰啲。即係好多 創新啲， 係啊撞出嚟咯，有時、嗯、 有冇呢啲咁嘅例子啊？即係以前一向傳統嘅煮法，忽然去你哋手上扭轉咗，加咗另外一樣嘢，又出咗另外一種唔同嘅感覺。 有嘅，有嘅。 嗯， 譬如話金沙，大家食得多啦。 有。 咁因為我而家嗰邊就有川菜，咁川菜其實就好少話做呢啲菜式。 嗯。 哇，咁點可唔可以試一下咧？即係加少少紫天椒落去、嗯、啊？點知出嚟效果又好好。 嗯。 咁啊喺粵菜嗰度，我又試下有少少改變啦，唔用紫天椒得唔得啊？咁我又爆啲薑米，爆到佢好香，咁撈埋原來食落去又有唔同。 哦，係、嗯、真係需要啲多啲嘅唔同嘅 mixture 嚇。 其實。 咁你咪需要即系知道有好多种唔同嘅菜式，你要识得，你先至可以将佢可以就大家夹埋一齐啊！ 因为你要识得晒唔同咁多嘢，先可以 feel 到系。咁其实咧做徒弟一个感觉系点啊？即系都系徒弟啦，你十四岁系咪又跟下呢个师傅，跟师傅？有时做徒弟会唔会有好多嗰啲叫辛酸就吐女流咧？ 啊，辛酸啊，必定经一定要。经历噶啦呢啲，咁啊嗰阵时咧最唔开心咧就系俾人闹啦，咁嗰阵时啊你知啦佢哋边个 俾人闹又开心啊？ 系啊，嗰阵时细个唔会谂呢啲噶嘛，你谂住你谂住屋企又好锡你啊， 啊咁又系， 你出嚟 屋企要做生意 嘅， 系啊，嗰阵时你跟嘅系乜嘢嘅师傅啊？系咪好严格噶？ 嗰阵时啊，嗰啲师傅系唔理我嘅。 嗯，我先佢唔理你嘅，以前系 十四十五岁嗰阵时。 哦，咁点学嘢啊？ 佢就 唔教你噶。 我哋咪去问咯，佢可能又嫌我哋做嘢慢咧，即系好似我哋切嘢咧，跟住系切，跟住佢话得啦，唔使啦。跟住后屘佢，但系佢好劲啊！佢哋我哋最记得嗰阵时嗰个大佬嚟嘅。跟住后屘佢系突突突突突突突突。 但系对于你嗰阵时十四五岁咧，好危险嘅，手指都可能冇埋落去嘅。 诶，系啊，我哋成日切到，但系就好彩系轻微咁 high high 咯。 嗯。 但系嗰时唔识啊嘛。 嗯。 咁啊，后期可能咧，佢我哋嗰度都做咗年几嘅。 嗯。 咁後期個師傅又開始覺得啊，肯學喎，係慢啲啫，跟住咪有時都會俾佢玩下我哋噶。咁啊，後屘個牌咧跌咗落嗰啲湯匙嗰度熱噶嘛，跟住佢執翻佢啦咁樣，係咯，跟住有時咧就炸緊啲線啲嘢落，執翻佢啦咁樣，跟住係 你練徒手。呢啲係其實係台戲表演嚟 嘅， 但係唔係徒手拎係嘛？ 徒手㗎，我哋 徒手 點解唔揾嘢夾翻上嚟啊？ 我哋蠢啊嘛嗰陣時， 馬小強， 我聽到啦，我做緊， 我馬上諗起你啊，蠢啊，一諗到蠢就諗到馬小強。 但係你覺得其實師傅唔係鍛鍊你，而係其實佢係想玩下你，睇下你有冇 我諗兩樣 啦。 兩樣，我覺得兩樣嘅，佢又唔係咪嗰間係咪話會有呢個成分咧？我又唔敢講啦。嗰時我冇諗咁多，總之師傅講咩我哋咪做咯。 你唔可以 challenge 佢嘅咩？阿師傅熱嘅噃，你知唔知㗎？我用筷子夾得唔得？你會唔會咁？ 唔係咁嗰陣時，我相信其實我自己隻手係可以好快。 咁樣而家會唔會咁啊？ 其實而家都會嘅，好快咁樣夾。 係咪煮嘢嗰啲人唔怕熱㗎？ 多数都系嘅， 犀利， 系啊，真系揾得嚟， 真系练翻嚟， 系啊，嗰下，我见到有时候可以摆落啲油锅度炸。 你唔好话咩啦， 系咪啊？呢啲系咁噶，但都唔冇事。 我 净 系见啲 传 菜员咧，好似玩马戏咁啊，一只手托四碟餸，另一只托四碟， 嗰啲好犀利。 我已经觉得哇，好犀利， 我都冇嗰个胆量啊。 一跌就唰，全部冇曬噶啦嘛。 講翻嚟就你以前譬如話領師傅啦，咁啊有冇話即係有啲你自己好難忘嘅嘢，就會覺得啊，其實佢嘅以前咁樣教我嘅話，都係好嘅，終身受用嘅嘢咧。 其實反而咧，我覺得每一個師傅去話你咧。其实到你大咗耐啲咧，你感受到其实每一样嘢都系好事嚟嘅。咁啊，好似以前有啲师傅嘅，从来好冷落我嘅，咁我又唔明啦。我哋又走去问佢，佢又都系唔睬我。跟住我又问其他师傅，佢话：，其实佢就系嬲你唔够细心啊。跟住佢讲过咁多次，你自己又唔抄低。系啦，跟住 点解佢唔同你讲咧？其实佢咁样冷待你，你都唔会知道错喺边度。 系啊，所以我哋咪去问，但系佢又唔睬我哋啊。即系我又发觉到，即系自己呢段时间行出嚟啦，咁多年，咁啊，其实每个师傅教人嗰个方式都唔同。 咁啊系啊，咁。 但系其实讲到最尾，佢哋出发点咧，就系想真系想你去好嘅。 嗯， 系啦。 佢就系想你企喺后边度睇，系咪？我听好似话自以前老一辈嘅师傅咧，佢系唔会落手落脚话俾你听点做嘅，佢系要你喺侧边嗰度咧，就睇下你自己究竟吸收到几多。 如果嗰陣時側邊都好幸福噶啦， 嚇、啊、真係㗎， 點解 啊？ 我哋喺後邊，仲要係避過佢好多視線先睇到 嘅，好、哦、多排嘅人喺度係嘛？ 真係唔會話嗱，我住一次唔會咁㗎， 唔會。誒而家會，而家會，以前我哋嗰行就唔會嘅，真係唔會。 咁但係咁，如果係咁，你會，如果譬如我一個譬如 hea 啊 hea 啊咁，你又唔教，咁一世喺度側邊做執馬仔咯。 係啊，係呢、這個係一定㗎啦。但係嗰陣時，而家就好啲啦。而家因為好多缺人啊嘅情況啊，可能都會都會有呢啲人嘅。都有嘢做啦， 系、 即系唔会话一定系好勤力先有嘢做啦。 咁、啊，昌师傅记唔记得咧？即系你有生以来入咗呢一个煮嘢呢个行业咧，第一次喂嚟你嚟煮，第一样嘢系煮咩啊？记唔记得？ 第一次应该系 净系炒牛肉， 炒呢个马兜 咩啊？ 炒马兜 系啦，即系学抛镬嗰时，即系咧我哋执嘢咧有啲兜。最深刻噶啦，呢個咧我哋又好搞笑，又拎唔起只鑊，跟住又 係啊，嗰啲鑊好大隻噶，嗰啲鑊 係啊，嗰啲十八寸噶啦，基本上如果中式嗰啲都係用十八寸， 好重單手喎，係咪？ 係啊，單手， 同你一樣啊，馬小龍好大鑊啊， 唔係啊，我喺度諗緊佢就咩炒嗰啲馬兜，其實有咩作用啊？ 佢就係要教你嗰、那個其實咧，佢嗰個鑊有個供幹原理嘅， 咁、 啊拉起向前，用力。跟住咧，你其實 縮一縮咁噶嘛，好似 係啊，縮縮。跟住後屘咧，你練慣咗左手，就用右手去攞個殼或者攞個鑊鏟輔助啦。 啊，仲要用左手嚟整啊？ 係啊，左手就係因為我哋會揸鑊鏟或者炒殼啊嘛， 咁、 哦、 真 係 好辛苦。 跟住就其實好啦，到真係煮嘢時咧，就係、是、煮一個窿嘅炒河粉。 窿嘅炒河粉 點解啊？佢專登要你煮窿啊？ 唔係，佢又話俾我聽，叫我自己試下，咁我咪試下咯。我見佢哋好型啊嘛，就係、是、咁開火咁樣拋兩下，跟住又落調味料咁樣，跟住 坑一聲揾個嗰個殼咧，嗰啲係咪其實 好型？ 指定就一定要咁樣㗎。 其實呢個咧都算係一個習慣嚟嘅， 坑坑咁樣。 但係有時咧，佢哋坑一坑係因為佢嗰隻鑊鏟啊，嗰隻炒殼黐咗啲嘢。但係久而久之咧，習慣咗就會喺度坑兩下。 係咪啊？嗱，係咪先？ 係啊，真係有呢啲 坑坑咁樣。同埋我想問咧，即係通常有啲會有。啲唔會大排檔通常都會嘣一聲啲火咧喺個鍋中間撲冒出嚟嘅，有咩好處呢？其實 佢其實因為嗰啲咧有啲係行緊火水啦，有啲係行緊石油氣，咁火水嗰啲咧你一扭咧佢係隔一陣先會變到好大，咁同埋主要咧其實你最尾開大火咧就要辣翻香曬所有嘢，炒翻嗰個鍋氣翻嚟，咁因為你全程大火咧，其實你炒得熱，但你炒唔透，即係裏邊嗰啲食物未必係炒到個温度傳到去中心嗰度。咁所以咧，佢通常炒到混勻啊，跟住拉尾大火炒翻香佢咁樣。 哇！張師傅，我想問一樣嘢，好多時候咧，有啲人喺度講啦，傳聞話係咁樣嘅、到最終嘅時候，睇下你究竟落唔落得山嘅話咧，就係、是、要煮一個菜心牛肉。其實有冇一啲好似類似啲咁經典嘅嘢？你炒得好嘅話咧，你就 OK 啦咁噶。 通常我哋啊三樣嘢啦，乾炒芋河啦。一個炒滑蛋啦，跟住一個咕嚕肉咯， 真係呢三個係啦，就係、是、考試時候 要用 嘅。 有咩秘技啊？ 點解要用呢三種？ 係啦，咁因為河粉咧，你要炒得香，但又唔炒得斷。咁你炒又要炒得透，佢裏邊咧，因為你炒完出嚟，如果你食落去，佢炒得透河粉咧，個熱力咧，佢哋係可以保持好耐嘅，同埋會好軟身。咁你炒到拉尾之後又辣翻香，佢有少少脆皮咧，咁啊唔好碎啦，咁啊又有啲光澤啦，但又唔好多油啦。咁呢個係呢三樣嘢啦，炒河。咁、咕嚕肉咧就係、是、我哋個汁唔可以太多啦，炸完出嚟包完個汁食落去都仲要脆啦。咁、呢個又係一個技巧啦，點樣控制嗰個炸嗰陣時嗰啲裏面嗰啲水分炸唔炸得曬啊？ 個汁咧煮得夠唔夠啱啱好包到啊？如果太過多汁咧，佢就會謝咗啦，冇咁脆啦。咁炒滑蛋咧就係你睇下嗰個滑蛋嗰個技術啦，係啦，夠唔夠滑啦？會唔會炒到一塊塊好似熟咗咁樣啊？ 師傅啊，其實咧滑蛋咧使唔使加啲咩令佢滑㗎？ 水定咩3.6？ 我聽人講話加啲奶啊，定唔知咩？ 哦，其實而家好多啊，近尤其是食朝頭早嗰啲餐廳，係 啊， 有啲可能西餐，有啲中餐，佢哋好多咧開始就好似你啱啱講啦，加啲3.6。咁我食過一間咧，我覺得最好食咧就係佢都會加少忌廉。咁呢個其實一來係滑啲， 忌廉啊， 係啊，忌廉，同埋香啲啦，同埋佢會有啲落啲牛油咯。 係係係。 咁啊，如果我哋就咁炒，其實乜都冇落嘅。咁如果你話真係想好炒啲咧，咁我哋都會落奶啦，建議。咁如果有啲咧驚飆水咧，就會揦翻少少嘅濕粉，即係生粉溝咗少少水。咁啊，等佢鎖翻嗰個水分，但係唔可以太多，如果唔係食落去嗰個口感就唔同咗。 哇！原來有好多啲咁嘅小撇步，覺得好正啊！ 好密理學 真係嚇！你見人哋咁樣，其實中間包含咗好多師傅教落。 係同埋點解會係就係你哋煮係會好食過我哋咧？係咪？原來佢中間其實 唔好講炒蛋啊！我嘗試咧，因為我有一排有工人嘅，但係後來佢唔做啦，咁我就你。教我点蒸蛋啦，我连蒸蛋都蒸得唔好，因为一系就好老，一系咧就好水，即系总之蒸出嚟咧就冇人哋蒸得咁靓。系咪蒸蛋都有技术噶嘛？ 蒸水蛋， 蒸水蛋啊！ 蒸蛋咧其实系有比例啦。咁其实厨房咧好里边所有嘢都系一个数字可以做到嘅嘢，就好似你啱啱讲话好化学啊，其实就系一个统计学嚟嘅。咁如果蒸水蛋咧，我哋建议啦，就一份蛋， 一份水， 系唔系份半水？ 一份半水， 系啦，就通常就一定滑噶啦。 就使唔使加奶啊？嗰啲咁？ 就唔加嘅， 唔加嘅， 唔加嘅， 水得噶啦， 系啦。 使唔使搵啲嘢包包佢啊？因为根据 保鲜纸， 保鲜纸包住佢。 咁但系我哋咧落去之前咧，记得一定要真系发匀晒。咁如果你发唔匀咧，佢有啲蛋白未发啦，开嘅时候咧蒸出嚟咧。就好似啱啱嗰個情況，會稀咗啊，或者蒸唔埋啦。咁我哋發好咗啦，咁俾少少調味啦，鹽啦，少少，跟住後尾包護鮮紙蒸。咁啊，基本上我哋8至10分鐘 OK 啦。 好，好多學問。嗱，我哋12點後食飯時間再學下煮餸，好冇？再同大家傾下。 多謝昌師傅。 聽緊呢個風騷快活人啦，我哋而家先聽12點嘅新聞財經交通消息，翻嚟繼續嘅節目，唔好行開啦。 嘅物理治疗同按摩师不足，林大辉话按摩师门槛高，要清楚知道每位运动员嘅伤患，而要随队比赛难以聘请。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今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星期日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1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25点，跌192点，成交金额6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6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8.8跌13.2，盈富基金26.86跌1.2，中芯国际24.3跌1.25，阿里巴巴182.3跌6.4，美团236.4跌2毫，中移动51.7升4，小米集团25.5跌8毫，药明生物120.2升1毫。吉利汽车28.9冇升跌，比亚迪股份274.8跌2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2，英镑10.75，瑞士法郎8.431，澳元系5.717，加元6.219，新西兰元5.454，欧元9.1371。每百日元兑港元7.0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251， 日经平均指数报28023点，升8点。港金现价报1629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4.77美元，卖出175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接近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道下行啦，去翻山光道方向，近住养和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道路至道。花园道落山近住圣约翰大厦一段车多，龙尾马纪仙峡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喺合和中心对出。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顺业街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在新界西贡的普通道出返九龙方向，近住西贡市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美裕街。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濠涌非常之车多，排到去窝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马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 一同关注， 职场新手关注组。 物业管理业是近年冒起得最快的其中一个行业，需要大量人手。 展翅清洁的学员想投身这个行业，有什么需要注意呢？今集嘉宾是， 我是人力资本及培训部集团经理李文杰，我们公司是从事物业管理的。 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播出。 如果十分是满分，你觉得波城的浪漫程度有多分呢？ 3分。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一个很熟悉的影子。你的人是分裂的，我相信，或者你在朋友之间都是分裂的，但女朋友就会觉得你很不分裂咯。 Hello， 我是阿丁丁月，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门会。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买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雷暴警告有时间咧，延长到一点钟啊！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 专家时间。今日我哋有专家请嚟嘅就系行政总厨啊叶世昌啊昌师傅啊， 好 啦，头先讲咗好多有关于你自己入行啦，咁其实我发觉咧，头先喺我哋一个听紧呢个报告新闻嘅，你都系冇停过嘅，系咪啊？厨师其实系唔系基本上系我哋想象中嘅，就会觉得啊系咪啊，净系就系你厨房里面嘅嘢，其实都唔系嘅咧。 已经系唔止噶啦，其實多咗好多啦， 多咗好多嘢都係 多咗啲咩？ 即係日常可能我哋淨係要處理好嗰個生意啊，我哋備好貨啊，咁就 OK 啦。但係而家嗰啲咧就可能要再跨出廚房多少少，就同客人溝通啊，了解客人所需，為佢設定一啲菜單啊。 不過呢個相信已經係高一級噶啦，係咪？即係高一個層次噶 啦。 係啦，但係昌哥嗰時咧，我曾經有一次有一排咧，就成日去一個 food court 啦，咁啊次次咧就係聽到一個。我相信应该系厨师之一嘅，佢就几个厨师就打电话啦。喂，阿昌记啊，嗱要五斤鸡翼，唔知咩订货。其实但我又谂啦，其实你订嗰啲货，你系咪知道呢一批货今日一定卖得晒？即系你拣订啲咩货咧？其实你都有知有少少要知道啲顾客叫开咩嘅，系咪啊，昌哥？即系订货都有学问嘅，你订啲乜嘢？呢排兴啲食啲乜嘢？唔系你订晒翻嚟冇人食。抌埋唔通，系咪先？老细实会闹你噶。 系啊，一定噶啦呢个。咁通常咧就会 set 个餐牌啦。咁或者我哋本身日常大菜品系卖紧啲咩嘢嘅。咁相信咧，其实做开有经验嗰啲咧，一嗌得货已经系叫大位啦。即系可能喺开边揸数啊，嗰个睇数字啊。咁佢会就翻我哋嘅情况啦，嚟紧系咪假期啦，嚟紧 booking 多唔多啦，今日卖咗几多啦？ 订咗如果卖唔晒咧，会俾人闹噶。会唔会？你食晒佢啊，林马小强，你订咁多嗰啲咩吓？ 都唔系。我听点样叫我食啊？ 因为你嘅人憎 咁啊，因为通常咧，佢订嗰啲货啦，佢嚟到咧，有啲系我哋未必系即刻整嘅。咁有啲系腌制品需要时间去腌啦，有啲未必系今日嚟到即刻卖到，我哋可能需要腌一至两天，咁样可能要储存咁样。咁所以咧系备货啊最紧要，嗌货就好容易啫，边个都嗌到。但系就系备货用唔用得好啊，清唔清到啊，会唔会话一开波十点就已经唔系七点零已经卖晒啊咁样？ 又唔够卖啊？ 系啦， 系啦。 咁如果咁讲法嘅话，咪即系其实你系咪廿四小时基本上都有几多个 钟头， 其实喺度做紧嘢啊？ 算唔系煮紧嘢都谂紧嘢，嗬， 系主要系真系谂嘢，就唔停啊。 听唔听到啊，马超强？ 我听到啊，所以我做唔到厨师啦，我都唔谂嘢。昌哥，我想请教你，如果譬如话啲客人投诉，然后有通过嗰个厅面个经理，然后走入嚟话俾你听，你通常系点样样处理？你会唔会就系好猛整？ 定系我哋睇嗰啲戏咁样咧？就拎过嚟就唔系试下先啊？佢嘅投訴未必成立啊， 冇錯， 係 咪啊？咁我講我自己嘅處理方法啦。通常咧，佢有時候咧投訴就未必會即刻攞翻翻入嚟嘅。咁我哋咧，佢同我哋反映嘅時候咧，我就問兩個問題啦。需唔需要補翻一個？咁同埋佢哋係咩口味？咁如果佢需要補咧，我哋了解咗佢口味，我哋先做咗先。咁但係後屘咧，因為有啲客咧，佢就一係唔會話直接攞翻嚟嘅。咁但係我哋都希望成日同廳面講咧，你攞翻入嚟俾我哋試咗。咁因為咧我希望佢哋做多一步咧，就係佢了解到每一個客人係鹹定係淡。咁我話我哋係有個 standard 嘅做，跟住後屘可能有啲人中意食淡啲，有啲人中意食鹹啲，所以有時未必係一定係出品部嘅調味做得唔好啊，定還是係我哋會唔會唔夠了解個客人嗰個胃口啊？因為我哋多數都係熟客多。 其實你好難了解曬每一個客人嘅口味㗎，係咪先？我都唔知啊，你咧要食幾鹹啦，識咁多年係咪？咁譬如我舉例，如果我客人要去到話。啊，唔該，我要呢一味餸，嗱，我要少鹹，我要多鹹啊！冰又會，少冰多冰就會講啊嘛，係咪？多飯少飯都會講，但我好少會話我要幾鹹幾淡，我都講唔到俾你聽喎。你點樣揣摩先？係咪？ 呢個咧就我哋因為做熟客多，跟住後屘其實真係要自己好細心。咁你話冇，我就冇用紙筆抄低，因為有啲係嚟得最多，咁我哋又去交流又去傾啊嘛。 仲要抄低佢要幾鹹幾淡？ 係啊，有啲係唔中意， 好複雜， 食芝麻。唔中意食姜， 哇！ 系真系好多呢啲。 你一间一定收得好贵，啲服 服咁好嘅， 睇个样就知 道，一定 真 系。落唔落芝麻都要记住啊！ 我想俾人个体验啫，即系我想嗰个客人记得。 犀利犀利，好嘢好嘢， 系 果然系食神啊，张哥吓。 系啊，既然系食神嘅话，不如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就嚟好 嘛？我去考下你哋啦。 好啊，正。 咁 啊，喂，我想了解下啦。 好， 三个一齐答定系 冇所谓， 你拣人啦， 唔好 拣人啦。我哋个个都咁精英。 系咯，日常咧，我哋屋企啊整最多鸡噶啦，咁啊点样整得？整得 乜嘢雞先？豉油雞啊，咩白切雞啊，咩雞？ 白切雞， 白切雞啦，或者鹽水雞都 OK， 簡單啲，唔需要話去咁複雜。 我講咁咧，首先咧，即係只雞要煮一煮佢，然後咧即刻擺落凍水，等佢嗰啲皮咧要脆啲。然之後咧就真係開熱水啦。咁咧大約咧就係煲佢十分鐘，跟住熄咗佢，再浸十分鐘咁樣。得唔得先？清唔清楚啊？首先咧就要好快滚一滚佢，然后即刻浸落冻水，等佢啲皮脆啲吓。咁然之后咧就真系煲热水啦，浸佢十分钟至十五，睇下只鸡有几大只啦吓，十至十五分钟，跟住熄火，但唔好拎出嚟，又唔好打个盖，一攞里边浸熟佢，浸多十五分钟。 整只鸡话好热啊，好热啊，放咗出嚟。好，张师傅， 食家嚟嘅呢 个。系咪首先啊？马小强，你又讲，每人讲个答案。 要讲先啊，要讲先。 我嘅答案嘅就系好简单嘅啫，就系滚煲水，跟住就摆啲姜。摆啲葱，跟住摆落去嘅话，就成只鸡摆落去，霎一阵之后嘅话跟住咧就拎翻出嚟嘅就成只掟落去啲冰水度，跟住 掟啊要掟， 咁样 掟 好大咁。 其实我觉得咧放落去都 OK 嘅， 唔使定掟嘅，因为会赞你嘅。好，马小强， 秋哥到我啦，我咧就由细睇我妈整嗰啲拜神嗰啲白切鸡咧，佢就系先开一煲水。跟住咧， 淋濕佢噶，佢就淋熟佢噶， 就成只雞放落去，就冚埋個蓋，滾咗，拎翻個雞。 滾幾耐先得噶？ 十五分鐘到啦。而嗰個湯就係用嚟高湯啦，因為嗰個雞湯嚟嘅。 可以揾嚟淥 啊！我哋簡單啲，係啊，係啊，係啊，就係咁啦。阿昌哥，你評一評我哋 邊個最接近？ 阿 Michael 同阿 Yu 都接近。 阿马小强咧接近失败啊嘛，佢系，佢都接近，佢接近失败。 其实佢都接近嘅，但系点解我唔讲 咧？你唔使兜啦，唱歌。 唔系，因为我谂紧你嗰只鸡几大只，十五分钟咧，我哋通常系 好老啊。 会唔系十五分钟系讲紧你全程开火啊嘛？ 啊，全程开火。 但系应该系十五分钟系难熟啲嘅，如果一只鸡， 我十五分钟未熟噶， 未熟噶，未熟。 哦，系啊，好，咁不如你话俾我听，正确嘅做法应该 咁。其实咧，三个都做到嗰个标准噶啦。咁咧，我哋就会落姜啦，会落葱啦，但我哋都会落盐。 嗯， 咁咧又系盐粉咧，令到嗰啲 落几多盐啊？ 通常我当 不如咁啦，阿张哥，我哋 standardize 咗系一只鸡，整整一只鸡，好唔好？个 size 大约系中庭啦，又唔好太大啦， 嗰啲啦， 系啦。 咁我哋通常就一个煲八分满水啦，咁啊落啲姜，落啲葱，咁啊大约三汤匙嘅盐啦，咁等于有少少入味嘅情况咧，就会好食啲。 盐好定鸡粉好啊？ 其实鸡粉都可以，但系盐已经够晒力啦，因为百味之先在于盐啊嘛。 哇， 盐就系主导嚟嘅，成所有食物嘅主导。咁啊，我都系会开火啦。咁但系我开火就开八分钟，水滚计。咁我哋先落只鸡咧，但系我哋要抽翻佢上嚟，因为佢怕热。咁啊，等佢系啦，要等佢外边同里边嘅温度咧相同。咁所以我哋要挪下佢，等佢里边啲水走翻出嚟，又要侵啲水入翻去，等佢里边同出边嘅温度一样。如果唔系变咗出边熟晒，里边其实好多都系健康或者唔熟 啊。可唔可以唔好明？即将浸落去。 系啦，揸住个鸡颈嘅浸落去，咁就只手冇摆落去啦。跟住咧，嗰啲水系咪咕噜咕噜入咗个笼嘅？攞翻出嚟，大约三至四次，因为你外边同个笼咧个温度系唔同啊嘛。 只鸡会一定唔开心啊！冲凉浸落又掹咗上嚟，喂，系咪同我冲凉噶？浸落又掹咗上嚟，乜玩啊？ 系咪查番碱啊？ 三四次， 系啊，三四次啦，大约。等佢里面同出面嘅温度差不多，咁啊，但系仲有个巧妙就系咧，我哋通常咧要掹一掹只鸡脚先嘅，咁你见雪完嗰只鸡脚会缩起咗嘅，咁你要掹一掹翻先，如果唔系咧，到时呢啲位啊 就会唔熟， 近系啊近教位嗰啲咧就会见红同埋唔熟，咁啊帮佢煲啲抹砂匙啦，咁啊挪咗几下之后咧，我哋啊抌翻落去，咁啊开火八分钟，跟住咧闩火。 就是你嗰方法吸蓋，跟住焗，我就焗多28分鐘。 哇！28分鐘， 係啦， 因為唔熟噶。如果唔係，我試過有幾次咧，就拎出嚟啲仲未熟，又再焗翻落去，咁就好似冇咁好啦。 咁啊，後屘咧攞出嚟之後咧，就係用你 個方法， 係啦，要方法啦，要冰啦。咁啊，但我就温柔啲放落去，因為掉佢咧，佢熱嘅情況佢會爆皮嘅。咁但 係 發老皮啊，係 啦，唔好掉啦。 你發老皮，佢爆皮啊。 咁我哋浸咗佢咧，等佢一個快速冷卻咧。令到佢 啲皮脆啲啊嘛， 系啦，个皮咧 争好远噶，我知， 真系 争 好多。咁、我哋浸到咧，基本上又系里边冻咗，其实我哋就可以攞出嚟，就唔需要浸太耐。浸太耐又影响咗嗰个肉质。 浸住室温水定冰水吧？ 冰水， 即系要冰水。 系啦，其实你如果你个水够冻都可以，但我建议都系用冰会好啲啦。 快啊！ 但系你屋企未必有咁多冰嘅时候咧，可能我哋就会有煲水雪定喺里边，跟住抌落去放喺雪柜，大约10-15分钟啦。咁啊攞出嚟，我哋就摊，跟住就起得噶。 系咪唔使再加调味品？因为佢本身有三羹盐啊嘛， 系 就唔使再加。 其实我就中意食酱汁。所以 再点嚟食嘅 系啦，会整啲姜蓉啊，或者整啲嗰啲豉油啊，甜豉油啊，我就中意咁食嘅。 同埋咧，阿昌师傅嗱，呢个咧就有少少大家唔同啦嘅口味，即系等于咸淡咁啦。有啲人中意见红嘅，即系啲鸡肉仲有少少，即系骨啊个骨里边仲有少少红，肉就红就唔好啦，系咪先？人哋会嫌佢哇咁生，因为好多地方卖海南鸡饭，佢嗰个优点就系佢嗰啲骨仲有少少红，但唔好太多，好难拿捏嘅。但系一熟咗之后咧，变咗。黑色嗰啲骨髓咧，就已经系老噶啦。你同唔同意啊？ 同意。咁其实咧，啱啱教大家嗰个方法咧，佢都系有少少见红。但系因为咧，我哋出咧，我哋系起骨嘅。咁啊，圈咗嗰啲骨起晒嗰啲骨，咁鸡翼咧俾翻个骨佢啦。咁但系你话胸啊，我哋系起肉啊，跟住个髀又系起骨啦、啊。咁所以就好少会见到啲情况，但系又食到好滑咯。 因为有啲人咧，对于个只鸡有少少红咧，就话咦都未熟咁。但系呢样嘢喂太熟就唔好食噶啦。但系有啲铺头咧，佢又夸张得滞啦，啲肉仲靓嘅。鸡肉仲系靓嘅，靓嘅鸡肉我又惊咯，喂，真系好唔熟，系咪啊，师傅？即系如果靓嘅鸡肉，系咪尽量唔好食？ 就真系唔建议嘅，因为其实而家可能就原产嗰啲材料又冇以前咁好啦，即系佢生长环境又唔同咗啦，咁所以我都建议系熟啲会好啲嘅。 咁佢同蒸鱼其实都系同一个道理啊。 系， 系咪即系唔可以蒸到佢好老，系嘛？啱啱好嘅话就系嗰啲骨起到。 蒸鱼我听过系搵筷子笃一笃入得，笃到入嘅就即系熟晒啦，系咪咁意思啊？ 嗱，咁你讲开笃咧，我想问下大家啦。咁如果佢话系啦，笃，但系你知唔知系笃边个位先？ 鱼 乜嘢？ 嗰个背脊，个背脊近顶嗰个背脊， 近顶背脊。喂，小强咧？ 笃鱼啊， 即系测佢会熟唔熟啊？ 我肚嗰度， 笃佢，梗系唔系笃肚啦， 肚嗰度。 我会笃佢， 笃只眼啊， 我任笃噶， 即系你求其， 我 喜欢笃边度， 我通常都系一条鱼笃中间咯， 系啊， 笃中间个位咯。 咁就系阿 Michael 就啱啦，因为佢近背脊，佢头后 最 后 肉 只嗰位系啦， 最 后肉 嗰 位， 通常嗰度系唔熟嘅。 咁同埋你点笃咧？你系笃近中间嗰个中骨，你一笃咧，如果佢唔熟，你点笃佢都笃唔过嗰个位， 因为条骨喺度嘛。 但系咧呢个咧，其实就要好睇你自己嗰个人嗰个感觉啦。因为佢系嗰下嘅啫，你笃到咧就会 feel 到穿过咗。咁当然你大力笃一定穿得过啦。 系啦， 系啦，呢个就系嗰个技巧啦。即系如果你要知道笃佢熟唔熟， 阿师傅啊讲笃嘢咧，我讲多一样笃嘢得唔得？嗰样嘢系一个迷思嚟嘅，我听过嘅。 系 汤蟹咧，好多人唔识嘅汤蟹，但系亦都有个方法就系话，因为你惊佢钳啦吓。咁有啲人就喺佢嗰个系叫 pat pat 啦，即系个壳最底嗰个窿一插入去咧，佢就死噶啦。咁跟住咧就好方便啦，系咪啊？即系呢个系咪最快嘅？汤蟹的方法 其实是放嘢 啊， 其 实 都 唔系， 其实蟹就唔使放嘢嘅，但系系啦，安全咧就系由后边咁样笃，因为其实咧有啲就喺个嘴笃嘅，但系呢个就危险啲，即系喺个嘴 点样喺个嘴笃 个位，因为其实咧最主要系去到个蟹盖顶，佢嗰度咧就有个心脏位，嗰有沙囊嗰度咧，个筷子向一顶，顶中咧 就开盖噶啦嘛。 就死啦！我哋要佢死， 但我都系用个筷子撬开个盖嘅，用埋嗰下力咁样去。 哦，通常如果你话唔系，哦，我以为你系笃住佢，等佢慢慢自 系都系啊，笃完之后， 如果我就 因为有时候啲蟹咧，嗰个盖好实嘅， 系 啊，好即系嗰啲大青蟹咧，掹极都掹唔开。 呢个就用杠杆原理啦。 哇， 通常咧我就反转只蟹咧喺嗰个中间位，用个刀尾一嘢锯落去先，破开咗佢先。 就唔好斬斷嘅。 開兩隻嚟先，都係開兩邊啊。 即係啱啱佢背脊，喂個肚嗰位淨係破一刀落去，但係唔斬開。 佢有一間間一間間， 知 唔斬開，跟住反翻轉咧，基本上你把刀攝喺佢個左槓又好，右槓又好。一向上一呢度一蚊一條， 哦，黐， 系啦，呢個就係嗰個槓桿原理。 好多嘢， 俾多一條考我哋。 嗱，整多一條啦，咁啊，豬肉啊，我哋食常食最多啦。有冇聽過天下第一刀先？ 唔明， 天下第一刀 咁樣喎， 好犀利 喎，係嘛？係個合字嚟嘅，係咪？係 啊， 天下第一刀， 係啦，嗰個叫天下第一刀。咁咧，其實咧，佢就係啊，我問咗有冇人聽過先？ 冇聽過， 完全冇， 飯店都冇啦。係啊，問過啦，你講啦，嚟。 咁咧，佢呢個咧就其實點解叫第一刀咧？因為豬咧其實就係得嗰個位得一嚿嘅啫，佢就係近頸，同埋背脊之前嗰個位得一嚿。 沙梨篤 嗰個係第一刀叫做， 嗰個叫第一刀。 係啦，嗰個叫第一刀。 呢個位 係啦， 豬頸肉嗰個位啊？ 唔係豬頸，唔係豬頸肉，唔係嗰個位，係佢條頸後邊 後邊嗰度， 與嗰個 背脊 嗰度有一嚿肉，嗰 個 就第一刀啦。嗰個位超好食，爽得嚟又軟腍。跟住呢我哋通常呢嗰個呢攞嚟蒸一流。攞嚟做咕嚕肉啊，或者去呢個榨菜蒸啊，一樣出色。 昌哥嗱，如果我哋呢啲咁嘅阿叔去街市買，喂唔該整嚿天下第一刀，會唔會俾人呃啊？或者係咪每隻豬 係咪貴啲㗎？ 係啊， 係貴啲嘅，係貴啲嘅。但以我所知，嗰個就應該要 留曬俾噶啦， 係啦，要留先有嘅， 即係我哋冇得買噶咯。 可以問下，可能佢同你咁熟，應該冇問題，我覺得。 因為你係豬頭餅啊嘛， 我同阿豬肉婆啊熟啲。 因為你豬頭餅，嗱我哋得翻兩分鐘，咁我哋有啲咩問題要快啲問啦。 好啊，其實我想問嘅就係點樣可以煲到魚湯可以白色？ 啊，魚湯呢個啦，好嘛，我哋簡而精講個重點啦。 好啊。 咁我哋首先咧就係落啲姜落油煎香咗嗰啲魚骨，盡量煎到佢金黃色，起曬殼。咩叫起曬殼呢？連啲肉都煎到透曬，真係好似好乾嘅情況。咁咧我哋一定要預備一煲好熱嘅水。咁咧我哋淋撞熱水前咧，我哋開翻大火，令到嗰只鍋熱。跟住佢一撞落去咧，因為你煎完嗰啲魚油啊，有啲魚水嘛，佢啲嗰個化學作用咧，一炸一聲就全部白曬噶啦。 哇！ 嗱呢個就是重点之一，咁重点之二系咩咧？你一次过加嗰个汤咧，你我建议最好分两至三次加，因为你一次过加咧，除非呢个鱼肉好多，你鱼肉唔够多嘅时候咧，佢就会变咗化咗，咁宁愿咧加一次先，扯浓咗，跟住你之后点加都 OK 噶啦。 再加系滚水定系咩水啊？ 其实基本上嗰啲系普通，唔好冻水啦。普通室温水 OK， 最紧要你第一次扯得够浓。 哦， 鱼汤真系好好饮，吓 系 咯，师傅啊，咁如果鱼汤之外咧，我见我妈以前用咸鱼煲啊，系咪唔系咁咸鱼头啊？定唔知咩？ 呢个先正啊！你识食啊？屋企人识食 系啊。 因为我妈就会攞啲咸鱼头，但系佢又煲冬瓜咯。煲冬瓜 啊，未听过， 好饮好饮。 冇听过用咸鱼头煲汤咩？ 系啊，好饮。 鱼汤系 嘛？系啊， 咸鱼头有， 但嗰啲就清清地。我屋企人就冇煲到咁浓嘅，清清地咁，但系好饮。呢个汤都好饮。 好，哇，有机会真系要再请陈师傅教我哋其他烹饪嘅秘技吓。 好， 今日咧再一次多谢晒吓叶世昌师傅， 多谢大家， 多谢 ，thank you，thank you， 唔该晒。 好啦，咁啊，翻嚟咧，我哋仍然会有其他嘅环节嘅，包括今日嘅。片段人间啦， 吓， 唔系要为我哋带嚟嘅， 系啦。 啊，今日天气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嘅，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呢个周末期间咧，间中有骤雨。星期日咧，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随有数天咧系天色好转噶啦。而家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仍然有效，有到今日下昼1点钟嘅，咁啊星期五咧，大家咧如果出街嘅话咧，咁啊记得咧，可能带翻把遮就好啲啦。28度气温，相对湿度84%。我哋先听12点半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仍有风骚快活人嘅，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寻日拘捕自称为占卜师的男子，涉嫌在网上声称可以收费替人作法，以动物献祭助人达成梦想，被控一项残酷对待动物罪，在西九龙法院提堂。主任裁判官拒絕被告担保外出，将案押后到10月8号。 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包括有关动物的检查结果、银行户口收款和手机记录、追查动物来源以及曾经同被告交易的人士等，期间被告需要还押惩教处看管。19岁被告唐卓谦被控在8月1号至11号期间残酷对待或者因为胡乱或不合理地作出行为，而导致一些动物，即是兔仔和白老鼠，受到不必要的痛苦。政府统计处公布香港最新人口是739万多人，由去年中至今年中，有大约89000名香港居民正移出。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说，根据过往十年的数字，未试过有这么大的相差，期望政府正视相关问题。叶兆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估计，部分人是对香港国安法感到忧虑而离开，亦有人希望有更好的工作、住屋环境或者生活质素，而和1997年前比较，今对而离开，亦有人希望有更好的工作、住屋环境或者生活质素，而和1997年前比较，今次见到较多一家大小离开，当中不少是年轻或者有小朋友的家庭，他们未必是高层职员，很多都是中层技术人员，但是认为对整个社会的问题更大，担心造成青黄不接。他说移民需时准备，预计下半年至到明年才是离港的高峰，可能要一两年后数字才稳定下来。医管局下星期三起容许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满14日的家属在12间急症及专科医院探访病人。医管局护理部高级行政经理梁明表示，相关安排不包括深切治疗病房、传染隔离病房及精神科病房。梁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会根据患者的住院时间、病房挤迫度、患者状况等，由职员安排患者家属预约登记探访。有关安排是平衡各方安全、感染风险和家属需要。至于因为健康理由不适合接种疫苗的病人家属，可以使用视像探访服务。在特别情况下，医管局会有因恤探访安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星期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31点，跌185点，成交金额6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6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8.4，跌13.6；盈富基金26.85，跌0.2；中芯国际24.3，跌1.25；阿里巴巴182.6，跌6.1；美团236.8，升2毫；中移动51.75，升1.45；小米集团25.5，跌8毫；药明生物120.2，升1毫；吉利汽车28.85，跌5仙；比亚迪股份275.0，跌0.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10.41，瑞士法郎0.923，

片段人间。收地风云， 早晨，请问有人在这里吗？请问有没有人啊？ 有，来， 早晨， 小姐，我找哪位啊？ 我找可伯。 我是可伯啊。 你好，可伯。 你哪位啊？ 可伯啊，我姓余的，我是呢好世界地产发展公司的地产助理。咁我呢呢张我卡片、多多指教。 咁你找我有什么贵干啊，余小姐？ 是这样的。我想你应该呢都有收到呢早前我哋公司寄俾你有关于呢收购嘅文件嗬。咁我见你呢咁耐都未有回复呢，所以今日呢亲自嚟呢度了解一下嘅。嗱、我哋想知道一下可伯你嘅意见系点啊，咁我哋公司出呢一个价你满唔满意啊？如果冇问题呢，我哋可以顺便倾埋一啲搬迁嘅细节咁嘅。你知啦，打铁趁热，我哋无所谓。 即系咁啊，余小姐。 点样？ 我唔打算搬喎、 啊。吓、可伯系唔系对于赔偿唔系咁满意嘅？嗱、得，你开心建成啊，开口俾个 借口我。我唔等钱使，只不过我咧就真系。 可伯啊，其实咧我唔怕老实同你讲啦。你都见到啦，你附近嘅菜园啊，99%咧都已经俾我哋公司咧已经收购晒噶啦。咁啊，迟啲大家咧都会搬走噶咯。你自己留喺度嘅话都冇乜意思啦，系咪？不如咧攞啲钱换间靓啲嘅屋，买间靓啲嘅楼，咁啊享下清福好下啦，系咪？你谂下系咪？ 余小姐，你真系唔使讲啦，我一句。笪地我唔会卖嘅。 嗱咁嘅，你有啲乜嘢嘅问题嘅话，你即管可以同我讲，其实万事有商量。 唔使商量啦，唔好嘥你时间。喂，我要落田做嘢啦，唔送啦，系咁先。 可伯啊！我叫 Lily 啊，系一间地产嘅代理。其实新界咧要发展啊，系大势所趋。所以最近啊，我哋都系致力于收购一啲农地，改变一啲土地用途，用嚟起楼嘅，发展新市镇等等呢啲更加多人受惠啦，绝对系一啲互惠互利嘅好事。好似我咁啊，大学毕业之后，薪金其实都追唔到通胀嘅，唉，都咪话要买楼啊、上车啊咁，喺市区啫嘛，租一间啊300多尺嘅楼啊，都要10000多蚊租。所谓在职贫穷，咪就系我呢一种咯。所以最近啊，转行做地产啊，唉，睇见呢一啲见钱都唔开眼嘅钉子户，我就真系觉得有啲麻烦，阻住个地球转。无他嘅，我谂佢都系要钱啫。 喂喂 喂，可伯你好啊，我是好世界地产的余小姐啊，你记不记得我来找过你的？ 余小姐有什么贵干？ 关于卖地的事你考虑 什么？哎呀，我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咯，特定我死都不卖的啦，你不要浪费时间啦，不好意思啊，是这样啦。 喂，可伯收我先，真的不发火你当我病猫的。好，你睇住嚟。可伯， 嚟啦。请问揾边位啊？ 唔好意思，我系嚟揾可伯喺咪度啊？请问你系边位啊？我咧就系地产代理啊，余小姐。呢一张咧就系我嘅卡片嚟嘅、你好，你好。 你系余小姐系嘛？ 系。 我听爸爸讲过噶啦。你找他有什么事啊？他出了虚啊，买东西买了种子啊，那些未回。 我想。 不如这样啦，入来坐啦，不要站在这里啦、好吗？ 好好 我想他就回的啦。随便坐随便坐。我想杯茶给你，你等等。 唔该。 等等，好快好快。 快哇，我估不到啊。哇，布置得好骨子啊呢度、 茶嚟啦，请饮请饮吓。 咦，啲画、你画噶？ 得闲画两笔玩下啦。嗱、你睇下呢幅。认唔认得？呢你可能唔知哦。嗱，呢度咧就我天台望出个黄昏啦。实景仲靓啊，有机会嚟睇下。 饮茶饮茶饮茶， 多谢多谢。 呢个咧是阿爸亲手做噶客家茶果嚟噶。诶，仲有啲炒米饼，试下好好味噶。 咁我唔客气哦。 随便随便随便。 哇！ 得唔得？ 好好味。 系啊， 我未食过呢个炒米饼。哇！ 如果唔嫌弃嘅，一阵间咧，我搵个袋包啲，你拎翻屋企试下。 好。 阿爸见到你啊，真系啊，写得咁开心，就好开心啫。唔好意思啊，要你亲自嚟多趟。其实而家你做地产收地系咪好辛苦？我见到你流晒汗咁样吓。 冇法啦，家家有求嘛。你知啦，啲地突然间变得咁值钱嘅话，边个会嫌钱腥啫？系咪？系咧。我未请教你。 我名咧叫做阿耀，我可爸嘅大仔嚟。 耀嚟。 我两年前澳洲翻嚟帮阿爸手嘅。我而家系个有机嘅农夫，咁我哋咧就靠呢笪地自给自足噶啦。生活都过得去咁啦。 哦，咁样。 同边个咁好倾噶？ 阿爸， 喂，余小姐咁坐档啊？ 系啊。 阿爸，余小姐等咗好耐啦，人哋专程嚟揾你倾噶。 哎呀，我讲咗40万次，我唔会改变主意噶。 哦。 咁啦，是但啦，还买咗啲嘢，一场嚟到，喺度食餐冇送饭啊。 都好喎，都好 喎。唔好客气啦， 唔好客气啊，真啦，阿爸中意噶，好客啊，倾下先，诶，阿爸俾我，我入去厨房煮，吓你坐下先啦吓。 好。听人讲话，乡村嘅农家系特别好客，原来系真噶。可爸嘅所谓冇送饭，就系新界由田里面割落嚟嘅菜心。用油盐水浸，特别鲜甜。地道嘅笋虾炆猪肉，盐焗走地鸡，都唔知系咪因为太美味，定系我太肚饿呢？好唔好意思啊，我食咗两大碗饭啊！哇，我真系好耐冇食过咁好味嘅餸啊！多谢晒啊！哇，又鸡啦，又猪肉啦，你哋仲话冇送饭喎，你真係太客气啦。 平时係清淡啲嘅、今日有啲唔同，因为我妈妈嘅生计。 佢妈好本事㗎，我两公婆就係靠呢一笪地养大成豆仔女。唉，好天晒落雨淋。佢呀都冇埋怨半句啊！到而家有阿耀咧继承佢在天之灵咧，都开心噶、 一定啦，一定！哎呀，爸，嚟，我敬你一杯， 饮， 可爸，饮杯。 好。 唔知系咪呢一啲自家制嘅糯米酒作祟，定系两父子嘅故事实在太感人？食完饭之后，当阿耀用单车送我去火车站搭火车嘅时候。我哋见到天上一轮大满月，我忽然之间有一种想喊嘅冲动。从嗰晚开始，我嘅思想开始有变。原来呢一个地方真系会有人为坚持自己至为重要嘅东西而努力，金钱并唔算得上乜嘢。一个自由而文明的社会应该可以容纳各式各样的生活模式。我为自己的庸俗市侩而感到羞耻。相比之下，简单而朴素的可伯又是这么松容不迫，不卑不亢。 余小姐，今个礼拜六有没有时间过来？ 你改变主意啊？ 哎，唔系啊，今年啊，我啊笪地啊收成特别好啊，阿耀特别咧收过咗啲靓嘅木瓜俾你，仲有啲咩番茄啊、菜啊咁一大盒，问你方唔方便过嚟攞啊？ 好，我收工之后入嚟攞。 哦，一样系咁。 好。入到去见到菜园好热闹，忽然之间见到有好多喺附近又或者系专程而嚟嘅人买一啲有机嘅农作物，佢哋熟络咁样嘅招呼，大家满意嘅笑容，反而系我哋啲住喺市区嘅人少有出现喺面上嘅。农田与人之间嘅互动，与社区之间彼此嘅凝聚力， 就是生命力的表现。 哎，余小姐来了，不好意思啊，要你咁远入嚟添，哎，麻烦晒你啊。 唔好咁讲，我愿意嘅。 系，哎，来来来来， 哇，好大箱。 是啊，大箱啲，呢箱咧就系我哋最好嘅出品，全部送晒俾你。 我 嘅，仲有仲有仲有，等下先。诶，嗱呢个阿爸特别做嘅花生果啊、糯米糕啊，咁全部喺晒个袋里边啊，唔好介意，唔好嫌弃啊，乡下人嗰啲嘢系咁噶啦吓，希望你中意啦。 哦，多谢多谢。估唔到满满一盒嘅新鲜嘅蔬果，竟然就系送俾我道别嘅礼物。 余小姐啊，唉，我同我仔咧真系冇办法再坚持啦，周围嘅人都走晒，唉，我哋再留喺度咧都真系冇乜意思。虽然咧我真系万分唔愿意，但系都真系敌唔过要发展嘅洪流啊！你知啦，我哋做农夫嘅真系要靠个天嚟做人，风吹日晒。春寒雨露，我乜都唔惊。原来啊，人为嘅改变啊，真系最可怕。 系咁嘅，我决定同阿爸咧，澳洲发展我哋嘅有机耕种。唔紧要啦，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哋后会有期。 喺某日，当我经过人去楼空嘅菜园。望住美丽得好似阿耀画嘅嗰幅画所画嘅黄昏，突然之间就难过起嚟。我谂私有财产系人类社会从冒昧进化到文明嘅根源。眼见住呢一块生满杂草嘅田地，我只系想到为到一啲嘅利益而牺牲个体应该有嘅一啲财产，呢一个会唔会就系一个社会？需要好好地咁样去平衡嘅地方呢？ 青山原是我身边伴，伴着白云在我前。碧海是我的心中乐，与我风里做童年。当初你面对山海玉石，此生相爱永。 城市嘅发展的确要付出好多代价嘅，咁啊呢一只歌曲咧就叫《风云》啊，仙道拉姐姐只歌曲啊， 咁當然啦，今日咧都呢一個嘅劇咧都係好耐之前寫落㗎啦，係啦。咁其實有時都會係有感而發啦。我自己都係住喺啲新界嘅地方，有時你會見到嗰啲咁靚嘅田地，到最後尾嘅城東我哋起曬高樓大廈咧，係真係有啲唏噓嘅。因為我又覺得其實未必需要係咪真係啊？咁當然啦，我哋亦都係需要要去解決嘅，就係我哋一啲嘅社會人嘅上嘅，就係、是、一啲佢哋嘅居住嘅問題，都明白嘅。但係都希望嘅就係可以喺呢一方面嘅話，亦都要尊重有某啲人佢哋可能去選擇就係、是、另外嘅一種居住嘅方法。 好，快樂的生活每一天啊！我希望大家聽呢個風騷快樂人都可以有好多嘅選擇。 正啊！今日我學到蒸雞啦， 係啊，我蒸到魚湯啊，可以整。 好，时间差唔多啦，翻嚟交俾阿李志刚，我哋喺下个星期一十点再见， 拜拜， 拜拜。这里得返我几个，就像平日过，要尽潮地唱歌，迷妹不爽，鸡蛋起誓掉我。Don't you know， 大小丑为咗令你开心。Don't you know， 佢搵食我一样到底。Don't you know， 除咗赖你牛演搞笑一百分。Don't you know。心血是我自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违和，笑就反正是我自我。我是我。